嘅常理嚟啦。 你自己觉得，譬如真系要做呢个提前上楼嘅话，有冇咩嘅配套可以俾翻呢啲即系提前上楼嘅居民咧？ 嗱，咁啊要睇下佢欠缺咩配套啦。如果你系欠缺一啲交通嘅配套咁样，咁呢个就如果房委会肯俾钱嘅，咪好似有部分啲私人屋苑咁咯，我去提供一啲临时嘅接驳服务咁样，咁呢个就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个配套本身系一啲好关键嘅。譬如话一啲购物嘅设施咁样，咁呢个就我估又比较难啲去补充翻呢个配套，咁除非就系、是、你搵啲流动售卖车啊，咁样类似啲咁嘅嘢吓。不过呢个就其实都未必一定满足到居民嗰个需要，咁要睇下佢欠缺啲乜嘢嘅配套喺度啦。即系其实公共屋邨嘅配套都系好多嘅。 嗯，你自己又见，譬如嚟紧啊，即系正在兴建嘅房委会项目啦，有边啲嘅项目可能系适合做呢个提前上楼呢？ 我估计就喺呢个阶段都好难决定，因为呢就其实就睇下政府系想唔想搵多啲资源去加快某一啲嘅即係建筑嗰、那个即係流程啦。咁但係其实呢个牵涉到好多成本啊，同埋我哋嗰个建筑工人嗰、那个嗰、那个人数。咁但係我又睇唔到，就我哋因为要符合未来特首嘅一啲要求啊，咁我哋就即係刻意地去加快某一啲嘢，就刻意地減慢某一啲嘢。咁我諗呢個好似都唔係好不成理。 嗯，另一個角度睇呢，就係而家呢一個提前上樓計劃呢，其實對於嗰個公屋輪候成個流程會有幾大影響呢？ 我自己個人估計嘅影響就唔係太大嘅，即係正如先我咁講呢，你真係話落成咗個公屋可以住到人，但就未有配套嗰、那個情況呢，其實我估計出現的機會其實不是很大，除非那些配套工程有相當的延誤、啊、但如果有相當的延誤的時候，很多時候那個問題就未必出現在房委會那個即建築那個流程裏面，就可能其他的配套了，譬如說外面有條接駁的路未起好，那這個可能就不是房委會那個即責任，但如果你說我連路都未起好的，那 又怎樣可以去讓居民搬進去呢？這個要看看什麼其他的配套，因为其实我觉得配套可以好多的。 嗯。 啊、即是刚才讲我们讲得比较常见就是交通啦。但其实很多水水电电啊排污啊，这其实都是一些配套来的。 嗯。 啊、那么你要看看那个哪样配套是欠缺先得。那么我们就很难讲，就说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已经落成了但是没有配套的屋邨是啱去提早即是入伙的。我估计要看看实际的情况先得。 嗯，另外咧就李家超都提出咧，就系话对于公营房屋嘅项目咧，更加广泛咁利用一啲嘅，譬如组装合成嘅建筑法啊，或者系建筑信息模拟等等呢啲嘅方法咧，去到缩短嗰个嘅建筑时间。但系其实呢啲嘅技术系咪而家已经做紧嘅咧？有冇办法可以更加广泛咁用，去到缩短个建筑时间咧？ 嗱，其实相关嘅讨论喺房委会入边都有讨论过嘅。咁第一就系、是。其实房委会都是其中在香港最早利用这些我们所谓的模板式 的一些建筑的方法。但是至于你是不是说好像现在譬如科学院啊，或者我们讲紧港大有一个即是宿舍用紧那种去砌积木的方法，这个就未必是。因为那种方法呢就其实未必适合一些我们有成四五十层楼 的公屋的。但是现在其实房委会已经是用紧这些我们所谓模组的方法去做。咁至于你说可不可以去即是加快咁，其实你因为其实整个建筑的技术都不断进步的嘛，那你当然有机会可以加快的。那但是是不是可以令到那个加快的速度是很显而易见呢？那这个又要看看就是那个技术问题。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的工程呢，或者每一个的即是建筑的项目呢，都适合所有用一个很广泛利用这种的即是模组的方法去做的。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即是技术的限制的，就算我们完全不计成本的问题。 嗯，你讲开呢个技术限制咧，我记得过去关于讨论嗰个房委会建屋速度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委员提出，譬如如果系咪要用组装合成法嘅话，都要考虑翻，譬如嗰个地盘嘅土地系咪平坦啊，周边嘅交通啊，同埋有冇空间去存放呢啲合成嘅组件等等好多嘅因素。其实系咪能够真系更加广泛去运用呢一个技术咧？都有好多限制喺入边嘅。 咁呢個當然咧，其實頭先我都講嘅，其實房委一早已經係引入咗呢種咁嘅方法嘅啦。但係就因為譬如而家公屋嗰個地盤咧，好多時就個規模係越嚟越細嘅。咁你規模越嚟越細嗰陣時咧，你未必有足夠嘅空間去儲存嗰啲預製嘅組件啊。咁你冇足夠空間預 儲存預製組件嘅話，咁變咗你想快就要睇一睇啲預製組件嗰、那個即係、就是、供應。咁咁唔好彩咧，就其實我哋絕大部分預製組件咧都唔喺香港境內製造嘅。 係。 咁就變咗好多時嗰、那個物流啊，嗰、那個運送啊，咁好影響嗰、那個即係、就是、速度嘅。咁變咗就唔係話房委會想加快咧，佢就可以即刻加快到，而要睇下其實嗰個供應係點樣啦。其實房委會都有好多年嘅啦，已經用咗呢個方法。咁而家我其實我估計，其實房委會嘅即係工程人員咧，都已經有一定嘅即係經驗啊。固然啦，你話係唔係可以再引入多啲啊？咁啊要睇睇佢我哋頭先講話嗰個技術啊，或者那個地盤嗰個形狀嗰個限制咯。 嗯。另外咧，就葉萬明教授都想問埋你咧，就係、是、李家超提出咧，就希望重啟私人參建公營房屋呢樣嘢啊，你自己贊唔贊成咧？同埋私人參建公營房屋有咩好處咧？ 嗱，其實私人參建公共房屋，如果你講喺居屋嘅話，其實我哋1970年代已經開始噶啦，咁亦都有一啲成功嘅經驗。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冇咁成功嘅經驗啊。成功嘅經驗嘅意思就係話，令到嗰個設計啊，或者整個流程咧，就可能就會靠近多啲，即係私人房屋個效率喺度啦嚇，亦都多樣化啲啦嚇。咁但係有個唔好處咧，就係話而家其實房委會都係唔係好，即係喺暫時就唔係好需要喺個資金啊或者個技術方面咧，就係依賴嗰啲私人發展商嘅。而家房委會提出嘅咧，就話好多時喺嗰個設計啊，喺個建造嗰度咧，就可以利用多啲私人發展商，唔係私人發展商啲，即係私人專業公司嘅一啲。即係啲參與啊，咁變咗呢度其實房委會已經係有個計劃嘅，甚或佢嘅出租公營房屋已經係開始即係用緊呢個咁嘅模式嘅啦。咁如果我哋一啲小規模嘅即係試驗嘅話，咁應該實冇問題嘅，因為其實房委會已經好有經驗喺個居屋即係私人參建嗰度嚇。咁但係就要睇下佢所謂嗰個私人發展商參與係用緊嗰種建造嘅方法參與啊，定用緊發展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去參與咧？因為其實喺90年代都有引入過咧，有提出過咧，就係、是私人發展商去參與興建一啲居屋，咁變咧就有部分咧就俾翻私人發展商去做佢哋自己嗰個私人項目去發售，另外部分去做居屋啊。咁但係終於就實現唔到嘅呢個咁嘅構思啊，因為即係好多技術嘅因素喺度啦。 嗯，另外咧，除咗头先所讲一啲嘅即系起公屋啊，或者一啲嘅加快上楼嘅措施之外咧，其实喺个架构上面咧，李家超先生都提出一啲新成立嘅架构啦，譬如有个叫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啦，就系、是、即系统筹整合成个土地审批流程嘅。你认为咧同而家嗰个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嘅关系喺边度咧？同埋有一个新嘅架构系咪就能解决咗嗰啲土地供应嘅速度问题咧？ 咁我估啊，李先生可能都會覺得，譬如而家嗰個土地供應即係督導小組嗰個效率可能就唔夠啦嚇。 嗯。 咁但係就變咗我哋又唔係太清楚，因為佢而家提出嘅內容就唔係認真好具體嘅。咁變咗呢個咁嘅土地房屋夾埋一齊，會唔會增加咗個效率咧？咁要睇佢流程係點樣先得。 嗯。 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而家嗰個問題就唔係喺嗰個審批個流程喎，而係話你實際好多時你要去物色個土地啊，到去研究嗰個土地嗰個用途啊，同埋要去提供嗰啲基建咧，其實你每一個流程都要需要時間喺度。咁同埋呢個就唔係淨係去牽涉到土地供應啊，或者一啲房屋規劃，而係好多其他嘅即係所謂配套喺度咯。咁我又唔覺得你用一個譬如超級委員會去統籌曬呢樣嘢係增加咗效率啊，就係可能呢個有時候會減慢咗個效率，因為你又多咗一個機制。你需要去討論， 嗯， 所以我就要睇一睇佢即係具體嘅規劃係點樣先得啊。咁即係暫時，如果我哋已知嘅就話，你加多一個咁嘅架構，係唔係可以有幫助咧？咁我就自己又唔係太樂觀咯。 OK， 好啊，唔該曬葉毅明教授，多謝你。 好，多謝你，拜拜。 葉教授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委員，亦都係城大公共政策系教授嚟噶。咁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咧就係上年嘅長遠房屋策略咧都講到話咧，其實房委會都講咧，而家嘅公營房屋項目咧已經達到大約係90%嘅預製率嘅，係啦嚇。咁即係好多嘅預製嘅一個部分咧，已經係可以用即係好多嘅工序啊，已經可以用預製嘅方法咧嚟到做啊，可以喺6個工作天之內咧就起到一層。

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怡心苑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志恩，我哋继续讲紧咧，就系关于李家超嘅政纲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听听电话旁边嘅高女士电话先。你好，高女士， 系主持你好。 讲啦， 啊，你李家超讲四大纲领，第二点就系话，精简程序，多管齐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啊！提出呢个公屋提前上楼计划，我就觉得咧呢个构想咧真系十分贴地啊！尤其系旧区重建，嗱，我自己就讲一讲牛头角上下村嗰个问题。咁你话系咪好近地铁站先？交通方便到不得了。之前咧，起嘅时候咧，佢系几十栋都等咗一大半先至俾上楼。咁如果佢依家嗰个构想系能够起到几多就俾几多人上嘅话，呢个真系十分解决到问题。咁你话如果系边陲地啊，或者系交通唔方便好远嗰啲地方，咁当然系唔可以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话旧区重建嗰啲咧，就一定可以帮到呢个问题嘅。咁你房屋嗰个策略正式推行2015年啊，我记得嗰个房屋嗰个问题咧，唔单止冇解决，冇改善咗，情况仲越嚟越。这个恶化，咁你嗰个长策啊推行咗六年㗎啦嘛，到呢个2021年底公屋一般我嗰啲家庭呢轮候都六年，係咪先？咁另一个关键嘅问题就係土地发展问题啦，希望新一届政府进一步呢就拆床松绑啦，精简嗰个发展程序啦。 OK， 好多谢晒高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都当然啦，即係如果嗰、那个公屋嘅项目係喺呢个嘅牛头角嘅咁嘅交通方便啦吓，咁都要睇睇边啲项目咧，即系适合做呢个提前上楼嘅呢个计划啦吓。好啦，跟住落嚟咧，又讲讲李家超嘅土地规划嘅政纲啦吓。嗱，佢就喺土地方面咧，就讲到话要精简同埋优化土地房屋供应嘅程序啦，会提交法例咧修订草案啦。另外方面咧，亦都话会系适当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啊。咁另外咧，头先阿林志都引述咗啦，咁佢将会咧就成立就系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啊，将会由司级嘅官员咧去到带领嘅、哦。咁而另外咧，亦都话咧系继续提出咧呢个嘅北部都会区同埋明日大屿嘅计划啦，同埋咧亦都会审视而家系16000公顷嘅绿化带，同埋咧就系1600公顷嘅中地咧，我哋探讨就做唔同嘅用途啊。咁应该点样理解佢嘅土地政策咧？ 嗱，你讲到土地房屋政策咧，其实李家超先生提咗三个好重要嘅目标啦，就系、是。提速、提效同埋提量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除咗速度同埋量之外咧，点样平衡成个土地发展嘅程序啦？第二就系我哋头先提到嘅住屋质素啦，即系除咗即系量同埋速度，亦都重视质素噶嘛，应该。咁第三就系嗰、那个长远嘅规划。咁呢三点咧，同埋嗰个速度之间点样做平衡咧，其实都系一啲而家研究土地发展嘅团体咧，佢哋关注嘅一个重点嚟嘅。 好啦，咁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啊，黄少雄你好， 系，大家好。 系点样去评论咧？就系、是、李家超政纲里面嘅土地政策咧？ 其实我哋睇完之后咧，都觉得其实同前朝嘅即系嘅政策其实冇乜大嘅分别嘅，都系啲小修小补啦。同埋佢始终喺个理念方面咧，虽然讲话系个提速、提效、提量啦吓，咁样讲啦，咁但系其实佢喺下面有啲少少具体嘅一啲嘅政策倡议咧，其实佢未必做到佢原先讲过话要增加速度同埋增加量嗰个目标嘅吓。咁我举个例咧，就系、是、譬如而家讲话嗰个嘅即系公屋要即系。增加嗰個數量啦，啊，咁即係我理解就係一啲租住公屋啦。咁但係佢同時間咧又去推行綠置居嘅，綠置居其實就係用緊嗰個嘅即係公屋租住公屋嘅嗰個嘅原本 reserve 咗俾租住公屋嘅，即係重新再包裝成出售公屋嘛，啊，咁所以其實嗰啲係減低供量。咁另外白居易啊，白居易嘅增加名額其實又係之前我哋都有個研究咧去。睇到出嚟咧，其實二手嘅居屋個價咧仲高過一手居屋個價，咁原因係因為有一啲可能有炒賣情況出現啊。咁其實呢啲亦都係推高咗本身嗰個嘅嗰、那個即係整體個居屋個售價同埋市場嘅價格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我哋見到嗰個唔係話一個好即係同目標同埋佢嗰個提出嚟嘅政策，其實佢用翻以前嗰套嘅，即係用咗舊嗰個嘅政策。嗰、那個框架去應對新嘅情況，其實佢未必可以達得到佢所講話嗰個嘅即係提速、提效、提量嗰個目標咯。咁另外就亦都未必可以解決到而家嗰個嘅房屋嗰、那個可負擔問題啦。咁因為其實李家超早幾日都講過話，係其實佢唔期望嗰個嘅樓價係大起大落，即係希望穩定。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就係穩定地高咯，我哋見到市民就見到穩定地高，其實呢樣嘢就係令到嗰個嘅即係居住質素或者係嗰個房可負擔嘅問題咧，其實係冇乜改善嘅，即係從佢嘅細節上面我睇唔到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咯。 另外我哋頭先都提到咧，即係李家超先生喺嗰個架構上面就會新成立一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啦。你覺得呢一個架構上面嘅即係調整咧，能唔能夠做到佢所講嘅提速、提效、提量咧？ 其實以往咧嗰、那個嘅即係超越局嘅層面咧嘅一個嘅架構咧，其實不嬲都喺度嘅。司長嘛，政務司長要做呢、這個，即係其實就佢以前做嗰個位咯，就係、是、佢要做到一個政策統籌角色噶嘛。咁係以往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嘅。咁我睇唔到，除咗佢整咗個架構之外咧，其實佢有冇喺政策設計方面，即係講緊係譬如土地房屋，你點可以點做到一條龍令到？嗰、那個嘅即係房屋可以負擔嘅，可負擔嘅。你要除咗係講緊個量之外咧，你仲要講緊嗰個政策配套啊。譬如講咁講話，啲樓起完之後，即係司長有冇去再睇清楚、就是，就係喂啲量起咗出嚟，其實我可能因為冇一手嘅空置税，所以令到嗰啲嘅地產商可以起完啲樓，囤積喺度唔賣出去嘅。咁其實啲量咪可能喺第二個政策個環節卡住咗咯。嗱，依啲可能先至係一直以嚟，即係香港嗰個房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令到嗰、那個供應好似做到短缺嗰個嘅，即係症結嚟噶嘛。咁依一啲嘅政策，其實佢一定要去全盤審視，即係每個喺供應嘅環節都要全盤審視，一手空置税啦，你綠置居係咪重新要再去再檢討啦，係咪真係需要買咁多啦？依等等嘅政策嘅配套，其實可能仲要過佢成立一個小組喎。因為我都期待，如果佢成立小組之後，其實我想睇下佢有冇進一步嘅，即係從政策根本嘅問題去改革咯。咁我現階段暫時睇佢嗰個嘅，即係嗰、那個嘅政綱咧，就睇唔到。即系暂时见唔到有呢个迹象咯。 其实佢喺答问会嘅时候都被问到咧，会唔会系重提空置税呢样嘢啦？咁佢冇特别去答嘅，咁都强调翻咧要保持楼价稳定啦，同埋增加供应啦咁。嗱，你又点样睇咧？就系佢就提出话要全面审视16000公顷嘅绿化地带同埋1600公顷嘅棕地咧，你点睇佢呢个讲法咧？ 其实第一就个数都错咗嘅，中地咧我哋做咗旧咧，其实超过2000公顷嘅嚟噶，佢用紧系2018年嗰个数，咁所以其实佢我觉得佢个团队都未掌握到而家最新嗰个嘅即系政策嗰啲嘅唔同政策范畴嘅数字咯，咁呢个都比较忧心嘅。另外一样嘢就系绿化带啦，同埋中地你讲到啦，其实佢亦都冇讲到个优先次序嘅，因为咧。其实一直市民都是讲得很清楚，即是大家都会想先中后绿的嘛，先用了破坏易破坏的土地后去然后下一步如果真的没晒了先至考虑绿化带。因为绿化带本身它可能都比较那个即是在工程上面都有些难度，它不过是斜坡的。咁同埋它可能周边的配套呢的基建配套呢是一定没有中地那么好的。中地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地就因為佢有路到嘛，佢先可以成為貨櫃場啦，可以成為一啲回收場啦。咁其實佢先天已經係比綠化帶比較好噶啦。咁所以其實民間都有一個嘅睇法，就係喂，會唔會先用中地後用綠化帶咧？但係而家你出咗條數，其實嗰個嘅綠化帶係16000公頃，仲即係你要檢視嗰個嘅 stock 咧，其實仲多過中地。咁會唔會利用咗中地先咧？即係我睇唔到你有一個即係先後次序咯，咁其實呢度好似都冇回應到一啲，即係李家超都冇回應到一啲民間一直以嚟咁多年嚟所講嘅一啲可能土地使用優先嘅次序咯。 另一个角度睇就係嗰个程序公义问题啦，因为本研社一路都好倡议一样嘢，就係、是、土地发展都要去平衡成个程序同埋一个公平参与嘅。咁你认为李先生个政纲有冇回应到你哋呢啲关注呢？ 其实就佢一直讲緊呢，就以结果为目标呢去精简，希望透过精简呢啲嘅城规程序呢去令到佢嗰、那个房屋供应增加。其实呢样嘢好弊嘅，因为呢城市规划其实喺发展嘅一个嘅过程之中係一个不可或缺嘅步骤嚟嘅。係一个去俾公众同埋政府部门去考虑每一个嘅发展计划，其实点样去平衡受影响人嘅利益，包括可能啲会唔会太多人啊，会唔会交通会有问题啊，会污染啊，用地会唔会有冲突？呢啲嘢其实需要去讨论噶嘛，需要去透过譬如而家城规会一啲嘅即系申述啊，或者表达意见过程噶嘛。冇咗呢样嘢咧，其实你唔会做得到好嘅结果噶。所以如果一味咧去睇话啊，以公路标不如 cut 短佢嗰个过程咯。但正正就是因为呢啲过程先至会出到一个比较好，同埋一个民众参与到、公平参与到嘅即系一个过程咯。咁你最尾就系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嘅结果。咁、okay. 如果佢咧而家去即系反其道而行啦，去因为想达得到比较快的过程。咁最尾可能都做得到，但系你可能会出现好多逼迁啊，或者规划灾难啊，停工楼啊，即系好多系因为你之前冇倾啊，冇俾民意去表达啊嘅一个嘅副作用嚟嘅。咁而呢样嘢，我哋觉得都最尾可能会出现咗情况就系、是、啦、好似真系得到人上楼啦，但系大家生活质素唔好嘅，或者系过程之中好多逼迁啊，或者唔公平嘅事情发生咯、 好，唔该晒黄少雄，多谢你。系黄少雄就是本土研究社的成员嚟噶，我哋电话是1872311。 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家无，堪叹眼前亲族友，谁人肯济急时无？ 疫情两年间，寒冬底下都有雪中送炭的香港人和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疫情下的暖流》，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跟住落嚟就討論李家超係有關於管治能力啦，同埋統籌執行力嗰方面嘅政綱噶。佢就提到話咧，就係要喺政府入邊咧，就係定咗一啲嘅工作目標啦，就定立一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即係所謂 API 啦。另外咧，都話係要強化應急嘅能力啊，去增設咧政府嘅動員機制啦。另外都話咧，要加強政府同埋一啲嘅基層組織同埋團體嘅聯繫啦，同埋咧喺18區嗰度成立地區服務。 務及關愛隊伍義工網絡。 講開 KPI 咧，其實而家咧即係一啲局同部門咧，佢每年都有啲叫管制人員報告啦。其實每年佢哋都要交嘅，咁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個部門嘅績效。咁所以即係第一個一可以討論問題就係、是、其實即係李家超先生佢建議嘅 KPI 咧，同而家部門已經有嘅一啲績效指標咧，有啲咩分別咧？咁另一樣咧就係、是、其實 KPI 當然有佢嘅好處啦，就係即係你可以激發嗰啲公務員工作效率啦。但如果我哋從一個公共行政角度去睇咧，都需要去考慮幾個問題嘅，包括就係、是、即係如果 KPI 純粹係上而下制定嘅話，咁即係部門未必有認同感啦，咁會唔會導致一個即係所謂濫竽充數嘅情況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咧制定呢啲咁嘅工作指標咧係第一步啫，即係你點樣去監察成個工作進度啊，同埋評核嗰啲部門嘅工作成果咧，這個先至係更加重要。咁當然第三咧就係、是、嗰個問責問題啦，即係做唔到，咁點樣問責咧？咁我就同我哋嘅嘉賓傾一傾啦，不如。 好啊，嗱，電話旁邊咧有新聞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啊，葉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又覺得應該點樣去制定呢啲 KPI 啊？ 頭先嗰位主持人講話，每年嘅管制人報告都有一啲承諾咧，嗰啲只係服務承諾，其實比較簡單嘅，即係幾多日內要發牌啊，幾多日內出護照啊，要幾多小時、幾多分鐘白車要去到啊，嗰啲嘅，嗰啲係簡單好多嘅。但如果 KPI 咧，就係、是、應該係個層次高好多，同要求高好多。譬如舉個例，我哋過幾年教育不斷撥款，係嘛？老師的薪酬就增加曬啦，嚇！而家所有大學學位嘅都30,000元起碼啦。小學啦，小學亦都向我哋爭取係加薪啦，嚇！校長、副校長都加，又要整個中層行政職位咁，咁咪加人加薪。咁你我哋點樣量度你表現呢？咁係咪要睇下教育嘅質素係咪有提高呢？係咪？咁要當然要同教育界傾啦。譬如好多時你睇到啲老師語文嘅測試係水平冇高度嘅，無論英文或者普通話。咁我加咁多資源俾你，我點量度你嘅表現呢？咁呢啲當然唔可以純粹由上至下啦。但我哋要善用公款啊，即係李家超話齋，要提速、提量、提效嚇，使啲錢嘅效能要好。咁需要定啲 KPI 咯，咁呢啲應該同有關嘅範疇傾嘅，即係譬如同教育界傾，點樣量度你哋表現咧？啲學生水平係咪提高咗咧？德育國情教育係咪進步咗咧？要咁傾咯。 咁呢啲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呢啲嘅 KPI 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達到咧？係咪符合啲實際狀況咧？達唔到有冇咩後果？你點睇啊？ 嗱，咁第一一定要同有關個範疇傾啦，即係譬如話，我撥咗咁多錢去教育，我要求啲學生嘅成績要提高，或者係個品格要提升，咁你要定一啲量度到嘅指標啦。第二，咁即係如果你達唔到嘅，起碼做到就唔再俾新嘅資源咯。如果我俾咁多資源你，呢五年教育俾咗幾多啊？行政長官第一年已經俾咗35億啦，不斷撥款啦，起碼50億啦，增加咗，唔係一個小嘅數目，係嘛？咁如果你做唔到啦，咁我點解要繼續俾錢？ 嗱，頭先我都提到咧，即係點樣去監察呢啲叫工作進度同埋評核個工作成果啦。即係你認為喺架構上面咧，應該由邊一個官員或者邊啲部門去審視咧政府嘅政策成效咧，係會比較合適咧？ 咁而家都有審計署長噶，審計署長個其中嘅一個主要功能就係衡工量值啫嘛，即係英文 value for money。我俾咗咁多錢俾你，個效能係點咧？而家已經有噶啦，亦都係由交俾立法會公共帳目委員會去審視，就每年啲請啲官員嚟答一啲問題。而家已經有嘅，立法會都有呢個功能嘅，但將來可能要加強咯，即係政府高層。撥款嗰時候要睇下你嘅效能點咯，我俾咗咁多錢俾你，咁係咪環境真係好咗啊？空氣質素好咗啊？教育水平提高咗啊？即係要定一啲咁要定一啲可以量度嘅指標啦。但當然唔可以話隨便好任意咁定啦，係應該同有關嘅執行嘅部門傾啦。 不過我又諗咧，其實即係而家好多政策咧都有一啲嘅政策目標啦，咁都可能會有啲嘅數字嘅目標啦，咁而家要訂立一個真係明文嘅 KPI 啦，係咪講緊而家嘅公務員系統未能夠做到，即係或者係要俾多啲壓力或者動力啦嚇，俾公務員架構去到更加去達到一啲政策嘅目標咧？ 咁佢要求係要提高啦，係咪？咁當然而家啲部門寫得出嚟嗰啲都係佢做得到嘅，佢知自己做得到嘅。咁下屆嘅行政長官，新嘅行政長官，即係可能要有更高嘅要求啦。我諗我哋對自己對人應該有不斷提升我哋嘅要求，提升我哋水平都應該合理嘅。 嗱，讲到头先绩效呢一点咧，即系我哋有一啲嘅公共政策研究都会参考新加坡咧，佢甚至有一啲公务员嘅绩效薪酬啦，同埋佢哋评核嘅制度都系严格过香港嘅。即系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咧，需唔需要公务员成个管理制度都要配合翻个 KPI 嘅实施咧？ 呢个咧过往咧都研究咗好多啦。新加坡咧，佢直头似一间公司咁咧，佢跟个经济增长率啊 GDP growth 咧。差唔多嗰啲部長分紅咁樣嘅，最高層咁嚟分嘅。咁個好處就個個都要聚焦經濟增長啦。咁唔好處就可能太只係重視經濟增長啦，好似一間公司咁運作啦。咁呢個亦都未必啱嘅。其實政府以前考慮過多種方法，係咪可以激勵啲公務員努力啲咧？但你亦都好似我聽到譚耀宗先生講啦，你都唔想話。個別嘅公務員會有 bonus 咁啦，係嘛？因為如果係咁，始終工作係團隊噶嘛，嚇、啊！你要大家合作至做到。如果你突顯一個人咧，係俾額外多啲錢佢咧，就唔係幾好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睇整體成個政策範疇嘅表現，透過公共資源嘅調配咧，應該係有啲激勵作用。 咁、但就 bonus 就未必有啦。但係譬如公務員嘅評核或者係升遷，會唔會都要睇翻 KPI 嚟到決定咧？ 睇佢能唔能够领导佢个部门或者佢个局去达至呢啲 KPI 啦。如果达至唔到，有咩合理原因呢？譬如你遇着新冠疫情，咁好多人有啲嘢你要停咗唔做住吓，咁呢啲可以理解嘅，系嘛？即系要各方面考虑啦，吓。 嗯，好啦，今日我哋又倾下其他话题啦。 好嗱，另一个咧就系李家超先生都提出要去强化即系个政府嘅应急能力咧，就增设一个动员机制嘅。咁据我所知，就而家保安局咧都有一个三级制嘅应急系统啦。其实李家超提出嗰个新嘅机制咧，会同而家嚟讲有啲咩分别啊？ 个新嘅机制我未睇到好多细节啦，但系现有嘅机制即系好明显系可能过时同唔足够啦。係嘛？即係難以應付好大規模嘅突發事件，即係新冠疫情第五波就係啦，非常大規模啦嚇。咁、可能過往嗰個三級制係唔足夠啦，即係你要動員更多嘅部門，即係可能以前只係動員啊緊急部門啊相關部門，但而家咧你要動員埋其他啦，即係更廣泛咁動員，更快速嘅動員，或者係唔夠資源咧，要更早出聲，譬如要求中央幫手啊，咁要重新審視啊。 不如都講下點樣從今次嘅疫情裏面吸收經驗啊！即係譬如今次都有公務員動員咧，就去到做啲圍封強檢啦，去到包一啲嘅防疫服務包咧，去派啲防疫包啦等等。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嘅動員嘅工作噶啦。嚟緊呢個嘅動員機制，其實會同今次嘅疫情咧係有咩可以再加強嘅咧？ 係動員得遲。开头咧就似系各司其职啦吓，公屋就房屋处做，私楼就民政处做，咁但系后来太多啊嘛，譬如围封强检咁，于是越嚟越动员不同部门啦，环保处啊、渠务处啊，甚至卫生处个控烟办，你知控烟办平时都唔系话真系咁多嘢做啊，所以都动员啦。后来我见廉政公署都动员啦，就系一路发觉做唔掂至动员，但如果有个新嘅机制咧，就可以早啲动员。同埋其实好多嗰啲包防疫包同埋派上楼係我哋做㗎、我哋嘅义工做㗎、公务员唔係做好多㗎咋、甚至我哋收到投诉有啲政务专员只係嚟到影幅相係咪，其实係全民快检嗰陣呢，成个社会动员去做嗰啲包嗰啲防疫包呢，是动员了各区的义工做的，所以我非常赞成在18区将这些义工组织了起来。因为如果真的有非常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公务员是做不切的，但是社会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帮手的，所以我非常支持这个建议。 好啊，唔该晒叶太，多谢你。 OK， 系叶刘淑仪就系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佢讲开呢个嘅十八区嘅地区服务关爱队伍义工网络咧，咁应该要靠好多嘅民间团体啦。咁都可能同即系将来咧，就系政府同埋呢啲民间团体嘅关系咧。都會比而家更加密切到，係嘛？ 另外都要係咯，同而家嗰個地區行政架構要相結合，先至可以有人統籌同埋管理到呢一啲嘅義工嘅工作嘅。 咁有啲人都問到區議會嘅角色會點樣去走向啦？咁李家超都話係要處理嘅議題嘅，咁啊會繼續去聽意見咧，再決定點樣處理。好啦，聽聽六點鐘嘅新聞報道啦。報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连翔道小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嘅。连翔道小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对开交通意外清场，全线解封。封路方面在九龙油塘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南行近住碧云道慢线都仲是封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中方街和窝打路道一段部分快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一段都是慢车的，车龙排回去南昌街。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嘅时候记得要讲小甜或者走甜。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次有听众问萧叔叔咧，瑞士 Switzerland 点读啦？咁我哋讲到咧 ，Switzerland 咧，我哋咧系有个 T 音跟住先 S 嘅，系 Switzerland 嘅。咁英文仲有几个字咧，其实都系咧先 T 后 S 嘅。咁有时有啲同学咧就冇留意到呢样嘢。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哋意大利式嘅薄饼，上面好多 toppings 啊，嗰啲薄饼就系 pizza。我哋唔係 pizza， but it's pizza， 有個 T 音嘅 p， 頂停咗先嘅，跟住先 sa pizza。納粹黨嘅人啊 ，OK， Nazi， Nazi， 係 not， 跟住 T 就停咗先嘅 ，not， 跟住先 si 嘅 Nazi。仲有一個蕭叔叔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古典音樂嘅作曲家就叫做莫扎特，莫扎特咧。Mozart， 如果英文读法咧，我唔系 Mozart 嘅，我哋系 Mozart，Mo 停咗先嘅 ，T 音 Mo 跟住先至 sort 嘅 ，sort 你当 sort 咁咯 ，sort， 所以 Mozart。至于本身可能德文嘅发音萧叔就唔识啦，或者其他欧洲语言嘅发音萧叔就唔识，但如果英文咧系读 Mozart。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我哋唔鼓励小朋友自己做快测嘅，因为咧始终嗰个快测剂咧，同埋嗰个快测个棉花棒咧，都系要有适当嘅监督，同埋咧要有质素准确先得。所以咧年幼嘅小朋友咧，我哋建议家长咧一定要陪住小朋友一齐做，同埋咧嗰个结果咧，如果当中系有怀疑或者发觉小朋友有唔舒服嘅话咧，应该尽早通报翻俾学校知道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傍晚的6:24，由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怡心苑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智恩啊，咁我哋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工作时数嘅问题啊。咁啊，香港人咧工作时间长咧都出晒名啦吓。嗱，睇翻咧就系最新嘅一啲工时嘅数字咧，咁啊，其实香港人咧就系每周工作时数嘅中位数咧就大概系44个钟左右啦。咁呢个咧就系上年5至6月嘅一啲统计处嘅数字嚟嘅。咁但係呢就部分嘅行业呢係会比较长一啲㗎。譬如话呢就係呢个嘅餐饮业务啦，无论係港式茶餐厅或者中式酒楼都好啦。佢哋嗰个每个礼拜嘅工作时数嘅中位数呢就係54个钟。保安亦都係都係54个钟。安老院舍都係54个钟㗎。咁呢个嘅情况之下呢，咁当然工时长啦，咁都会令到呢就係一啲嘅打工仔嘅身心健康啊，咁会有啲嘅影响啊，咁亦都係有好多嘅一啲意外啊可能会发生啦，咁样。咁好多劳工界嘅组织呢都有去到关注呢个问题㗎。咁所以其实呢就係呢个嘅香港社会呢都係讨论咗好耐呢关于呢个标准工时嘅一个问题喎。 係啊，其实如果我哋睇返呢开始嗰个标准工时嘅立法讨论呢，我哋追溯返是可以去到2010年啦，咁然后咧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就当局就搁置咗呢个标准工时立法工作，就改为咧由劳雇会宣布咧推一个叫11个行业嘅工时指引啦。咁呢11个行业咧就包括饮食啊、建造啊、物业管理啊、零售等等。咁而呢个工时指引咧就会涵盖建议嘅工时啦、超时工作嘅补偿安排等等嘅。咁近日咧都有一啲消息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小组讨论嘅成果啦。嗱，因为呢、这个小组咧就包括3个方面嘅，包括劳资啦，同埋政府嘅代表。但系就好似咧嗰啲报道所讲咧，就至今咧呢啲小组咧都仲未就住咧呢一个工时咧就草拟到一份指引出嚟。 系啊，咁其实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就系询问过劳工处啦吓。咁都讲到话咧，就系个别嘅行业嗰啲运作咧特性咧就好唔同啊。咁啊，业内行业之间咧就唔同嘅工种啊，同埋都好多样化嘅一啲工时安排啦。咁所以咧，劳资双方对于应唔应该，同埋咧点样去编制咧呢个嘅工时指引咧，系存在住唔同嘅意见啊。咁需要多番嘅斡旋协调啦。咁而另外咧，亦都受住疫情啦吓，对于香港嘅经济啊，各行业就带嚟广泛嘅影响啦。咁啊，今年爆发嘅第5波疫情咧，就尤其去严峻啊。咁啊，窒碍咗呢个工时指引嘅讨论。林智恩 系啊，嗱咁你头先提到咧嗰、那个每一个工种入边咧有多样化嘅工时安排，其实都的确系嘅。譬如有一啲行业咧，可能佢系即系多劳多得嘅，咁就比较难咧去定一个最高嘅工时嘅标准啦。咁另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其实疫情咧其中一个大家都关注嘅行业就系、是、安老服务业啦。咁呢个安老服务业咧都喺头先我提嗰个11个行业嘅小组入边嘅。咁不过咧安老服务业就比较即系复杂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啲嘅私人院舍，亦都有一啲政府资助院舍咧，其实佢哋入边咧嗰啲嘅员工嘅待遇啦，同埋工时都会有分别嘅。咁所以亦都如头先。即系陆月光所讲啦，就系、是、因为佢原本个行业入边咧，始终有唔同嘅工种，咁就增加咗咧，即系制定呢一啲嘅工时指引嘅难度嘅。 嗯，嗱，就睇翻成呢一届政府啦，咁啊，2018年嘅时候咧，就话唔会立法去到做呢个嘅规管呢个标准工时啦，咁但系就决定咧就系做一个嘅11个行业嘅制定呢个工时指引啦，咁但系咧倾到而家咧呢啲嘅指引咧都未出炉啊，究竟能唔能够喺今届嘅政府里面咧处理到呢个嘅工时嘅指引嘅问题咧吓，咁仲要留意呢个系一个工时指引啦吓，咁距离咧一啲嘅劳工界咧，去到讲话，希望可以立法去到规管标准工时咧，都仍然系有一段嘅距离嘅。咁究竟啊，即系呢啲嘅工时嘅一啲讨论啊，吓咁啊，今届政府会唔会有一啲新嘅进展？下一届政府会唔会有咩嘅突破咧？吓， 嗯，咁所以你头先亦都点出咗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系咪而家即系劳顾会入边嗰11个小组嘅讨论方式咧个成效嘅问题？因为头先我所讲啦，呢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播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傍晚嘅6:35啊，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就系工作时数嘅问题啦。头先都讲到话，其实之前咧就系、是、都政府咧就系话咧希望去到成立11个行业嘅工时指引啦吓。咁但系咧自从2018年咧开始倾以嚟咧，到而家啦4年嘅时间啦，都仍然咧系未能够制定到呢个嘅行业指引啊。咁相信咧都系同呢个劳资双方咧存在住呢个对于工时指引嘅唔同意见咧系有关系啦。咁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唔知你哋嘅工作时数，一个礼拜嘅工作时数系几多咧？大家点样睇自己嘅工作时数咧？大家希唔希望有一啲嘅行业指引，甚至咧系一啲嘅立法去到规管咧你哋嘅工时，或者标准化你哋嘅工时咧？但系作为雇主嘅话，又点样睇呢个嘅标准呢、這个工时嘅指引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时间林志恩，我哋就请嚟一位咧曾经都做过标准工时委员会的委员，亦都是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周小松你好。是你好。 你好。 你好 ，是讲紧你系曾经做过呢个嘅标准工时委员会咧，咁都系讲紧即系2013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呢个嘅委员会啦，其实都完咗工作噶啦。2017年嘅时候咧，都俾咗报告噶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到而家咧，就系、是、都仍然系未制定到行业嘅工时指引。你以你掌握咧，其实嗰啲嘅小组倾嘅进度系点样啊？ 其实佢11个行业小组咧，就我哋劳联咧都属下啲工会，都基本上都有派代表去参与开会嘅。 嗯， 但实际上个进度就好慢啦，因为呢个都系意料之中啦。佢一来咧就政府就翘埋出对手，咁你双方你倾掂佢啦。咁实际上呢个咧就唔净止喺呢一个三方小组倾呢啲问题，你政府翘埋手就倾唔掂。喺呢度咧就更加难倾，因为咧讲到工时标准咧，就劳资双方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嘅，即系你要订立一个工时标准，咁啊劳方就梗系希望能够接近啲国际标准啊，即系以前亦都提过啦，就希望能够每个星期咧就44小时咁样，咁但系唔同行业佢实际依家嘅工作嘅时间咧。又存在唔同，所以雇主方面咧，可能又堅持係要以目前依家做緊幾個鐘嗰個作為一個標準，咁實際上就雙方嗰分歧咧就比較難以收窄。咁我自己睇咧，就其實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就其實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嘅，因為你18年開始做到依家，其實就都4年幾過去啦，咁 如果按照标准工时委员会个报告个最后嗰段咧，其实就话即系呢啲行业嘅工时指引，如果推出咗之后咧，三年内就可以，即系三年实施三年后就可以再进行一啲检讨噶嘛。咁如果你第一时间推出嚟咧，依家已经到咗检讨嘅时间啦。但系实际上咧，就其实依家咧就完全你连基本嘅工时指引你都完全未做到咯。 嗯。你剛才提到呢，即係政府角色可以積極啲啦，即係你用形容，即係政府有啲似即係翹埋一對手。咁我哋睇返呢嗰個行業小組呢，其實除咗勞資代表，政府都有人坐咗入去㗎嘛。其實政府呢喺呢啲小組入面嗰個參與度同埋個角色係乜嘢？ 其實佢呢個呢，政府呢一次呢就喺勞工處不嬲就有一個叫做三方小組，有一個咁嘅架構嘅。 嗯。 就喺嗰個架構上面呢，就傾工時咁解嘅啫。但嗰個架構呢就都成立咗有十幾廿年啦，嗰、那個三方小組。但這個三方小組呢，佢就冇一個好標準嘅嗰個組織呀、啊、就唔係話喂我哋呢個小組就搵三個工會代表加三個資方代表，佢唔係咁嘅，佢冇咁嚴格嘅。總之你工會嗰邊有邀请多几间工会，你中意嚟嘅都欢迎。咁雇主嗰边咧，亦都邀请好多嘅商会，咁中意嚟嘅出席嘅就欢迎。咁其实以前就冇乜所谓，大家倾下偈啊，倾下啲行业上嘅嘢。但系如果你要喺呢个咁样嘅一个平台去倾呢啲工时标准咧，就相当困难嘅。因为咧有一啲行业，据我了解咧，有一啲行业咧就雇主参与积极啲。工会就比较少人，可能佢撞啱嗰个行业咧，那个工会又唔系咁积极嘅参与。咁工会出席嘅人数咧，就往往好少。啊，商会出席嘅人数好多，但调翻转可能会有啲行业咧，就工会出席嘅人数就积极啲多啲，商会咧反而少啲。所以呢种咧，佢根本就唔适宜去喺呢啲会议上边去大家劳资双方去倾一个协议出嚟，其实难嘅。所以我话政府咧，佢其实是更加应该有担当啲，系点做呢？你可以透过呢啲小组去收集劳资双方嘅意见，去睇清楚某一个行业实际嘅行业嘅情况系点样。跟住呢，你政府就会有担当去制定，去抌出一个工时标准。譬如话护理行业，依家呢就好多私营安老院都系代码啦。咁一啲资助嘅安老院呢，可能就做八个钟、九个钟啦。咁你政府最后应该点样去定一个工时标准出嚟呢？咁你政府咪提一个建议囉，你充分了解嗰啲行业之后，但你要靠喺呢啲咁样嘅唔係咁规范嘅行业小组入面去等劳资双方去倾到掂呢，呢、這个几乎冇可能啦。而事实就证明过去咗四五年啦，咁完全连一个都倾唔掂啦。 你剛才都引述一啲嘅雇主代表就讲啦，你哋劳工界呢就要求话每个礼拜嘅标准工时系44个钟啦，但有啲雇主代表呢就希望系以每个行业呢就以而家嗰个工时嗰个嘅标准呢嚟到定一个标准工时㗎。咁其实你哋劳工界有冇一啲嘅商量嘅余地呢？ 其实呢，据我了解呢，喺呢啲行业入面呢就有啲工会嘅代表去开完会之后，我都有去问佢哋了解嘅。你譬如话安老啊、物业啊、物业管理啊、物流啊嗰啲，其实几个行业都系喺会上边有提出嚟过。其中一个咧，你譬如话安老行业咧，就有代表劳方嘅代表都提，喂，每日你唔好超过八个钟啦。其实呢个都好合理嘅，今日系啱啱过咗五一，大家都追求緊每日八小時工作。咁換句話講呢，如果每日八小時工作呢，按照而家嘅法例呢，就工作六日就648。其實如果係純即係喺呢一個大概等嘅幅度44至48之間定呢，我覺得係比較合理嘅。 另外呢，你剛才都提到一点，因为而家嗰十一个行业嘅小组呢，其实佢係个性质好唔同啦，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服务业呀，有一啲係建造业嘅。咁据你呢，即係听返嗰啲出席嘅一啲劳方代表嘅佢哋嘅一啲感想嘅时候呢，其实有边一啲嘅行业小组呢係特别难倾得成呢啲指引嘅呢？ 其实我所了解呢，其实都唔容易倾囉。就譬如话飲食啊、清洁啊、物业管理啊、安老服务啊、 即系物流运输啊，呢啲我所了解咧，佢哋倾完之后都大家都各一各讲啊。劳方代表就希望你定44小时啦，咁资方代表咧就梗系希望你依家都系做紧12个钟，就12个钟啦。咁每日12个钟，咁每个星期咪72咯。咁其实就各有各讲，就基本上每次会议咧就都讲住就算啦，各有各讲就散会。咁实际上就系呢过去嗰两三年就疫情关系啦，亦都开会又唔系咁密嘅，咁就一路系咁拖几年。 另外咧就系疫情咧，亦都令到啲雇主咧对于自己嗰个经营嘅前景咧好忧虑啦吓，咁都唔知个经济环境点样走向啦，佢自己亦都可能系有啲经营困难啦。呢、這个时间去到讲一啲工时嘅指引，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可能系几为难嘅。你会点样同佢哋倾咧？ 其实咧呢一个所谓一啲比较重大嘅劳工政策咧，我哋就唔应该咁即系受到一个某一个时间就啲经济低潮咁受到啲影响嘅。咁其实咧一个政策倾得嚟咧，各倾嘅过程可能都几年，甚至10年8年啊，日后咧开始实施咧又系唔知系几时。咁实际上就你呢个工时政策咧，就由2010年已经开始，政府开始喺度倾啦。咁老倾到依家吓，系而呢一刻可能就大家忧虑经济唔系咁好，但实际上就唔应该考虑呢啲因素，因为佢系一个好长远嘅一个政策嚟嘅。以后就经济嘅波动咧，其实就系一个好自然嘅事情。以后都会有封顶，有低谷，即系呢个系正常嘅。只不过我哋喺考虑政策嘅时候咧，是应该将个经济发达的时候又会点，经济低谷的时候又会点，即是将这些因素充分地考虑下去，那就 OK 了。 有一啲嘅即系中小企嘅代表咧，其实都提出咗几点疑问嘅，包括咧就系佢哋认为，即系你规管工时咧，对于雇员嚟讲都未必系好事啦，因为可能有啲人系想多劳多得嘅，佢哋就应该即系留翻多啲嘅弹性去俾劳资双方去所谓叫各取所需啦。你点睇呢种讲法咧？ 其实咧就如果话讲工人多劳多得咧，呢、這个香港就真系有个咁嘅特色啦，就即系佢基本上边嗰、那个最低工资啊，或者一啲工资嘅标准冇乜政府嘅行为嘅规管，亦都冇一个集体谈判嘅呢一个实质嘅运作，去令到工人嗰个工资每小时工资去合理化咗去。如果系有呢啲咁嘅机制咧，就反而冇问题，由大家留多啲弹性去倾。我有咁嘅工资保障嘅时候，工人可能就唔需要做咁长时间。依家实际上咧，系好多时咧，就工资嘅禁度率好低，本来做8个钟应该有嘅15蚊人工，佢就一定要你做到10个钟先至俾到15蚊你。咁其实就好多行业都出现呢啲咁嘅情况，所以咧就你规定一个标准工时之后咧，实际上就你过咗个标准工时嗰部分咧，唔系话唔准你做，喺一定程度上边咧系可以做，但系咧就可能个工资率方面咧就有一啲嘅限制，有一啲嘅即系规管，你过咗个标准工时嗰部分咧，你要加多啲工资率啊，咁样嘅情况咧都有个动力啊，令到个雇主咧。可能佢要自己要檢討下整個工序啦，啊，將個工人嘅能夠嗰、那個工作時間咧，即係主動地去壓縮嗰個工作時間啦。咁其實喺客觀上咧，就會造成工人嘅工時咧，就會逐步咁縮短啦。其實我哋定立嗰個標準工時，最主要嘅目標就係要令到香港工人咧喺個收入都保持到嘅前提咧，能夠工時不断咁缩短，因为依家香港工时实在太恐怖啦，全球排第一噶。 我哋讲紧咧呢个即系标准工时，其实都倾咗好耐啦。咁我哋跟住再睇下下一届政府咧，其实李家超先生个政纲佢都有提到关顾劳工嘅，譬如就系检讨外判制度等等啦。咁但系就冇提到标准工时立法嘅。咁你哋会点样促进下届政府去做呢样嘢咧？ 佢呢个呢我自己都睇过佢嘅政纲一啲提法啦，佢其中提到一个职业安全，佢都关顾嘅。我都好欣慰呢，佢都睇到个职业安全嘅问题。标准工时呢样嘢呢，我哋点解咁着紧呢，就係我哋睇到香港工人呢依家个工作过劳嗰情况係相当之普遍。咁如果 下一届政府能够在这一方面去做紧啲做啲嘢咧，去推出一啲嘅限制工时，甚至你唔限制工时，起码你要有一啲嘅过劳嘅，就会一个过劳工作，工作过劳定一啲嘅定义，譬如话每星期你超过60个钟，呢、這个就话为之话过劳。咁可能咧就真系出现咗呢个过劳嘅情况嘅时候咧，呢、這个工人咧就会得到一啲嘅支援同埋一啲法例上嘅保障。当然啦，那个资源上边咧，可能系要雇主买多少少保险啊，或者系要多少少嘅成本。呢、這个我觉得系应该会嘅，即系你如果定多一条线，咁可能要买多少少保险啊，过咗呢、這个。出面过劳的情况啦，咁个工人咧就变到有一啲嘅支援同埋一啲保障。 系，OK， 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啊，多谢你。周小松咧就系曾经做过标准工时委员会嘅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再次问下听众啦，咁啊唔知你自己嘅一个礼拜嘅工作时数系几多咧？咁啊头先都引述咗数字啦，餐饮业呢个嘅保安同埋咧就系院舍业界咧个工作时数咧都系比其他嘅行业咧系长一啲噶。大家赞唔赞成咧？就有一啲嘅工时指引，又或者甚至咧系立法规管呢个标准工时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咧，公布咗呢详情。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如果咧，我哋见到有一啲员工嘅流动系异常嘅话咧，咁我哋咧就会同嗰个雇主去联络啦，甚至咧有需要咧，我哋都会去佢公司咧，请佢俾翻一啲记录俾我哋睇啊，咁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怡心苑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林志恩啊，我哋就倾紧咧关于工时嘅问题啦，工作时数啦，应唔应该制定一啲嘅行业工时指引咧，甚至系立法就要做一个标准工时咧？刚才咧，我哋就同劳工界嘅人士倾过啦，而家咧就同一啲嘅雇主倾下先。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系， 你又点样睇咧？就而家嗰个嘅工时指引嘅个就系商讨嘅进度系点样咧？ 其实工时指引嘅商讨咧，好几年前已经开展啦。咁但系咧就呢段期间嘅话，大家都即系劳资双方都冇一个共识嘅。咁亦都从个雇主嘅角度去睇咧，其实亦都系睇到首先唔同嘅行业咧，其实如果系要有一个划一嘅标准工时，其实都几难做得到。就算行业性嘅标准工时都好啦，咁喺每一个行业，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唔同嘅工序或者工种嘅话，咁其实对嗰个行业自己去设立一个标准嘅指引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嘅。咁如果以餐饮行业嚟讲嘅话咧，咁而家即系外界都普遍咧认为，即系譬如好似餐饮业嘅工时好似较为长咁样。咁呢个其实我哋都对呢件呢、這个工时嚟讲咧，其实都相当之重视嘅，亦都唔想话因为员工过劳而导致到工作会影响嗰、那个工作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睇返呢，其实一啲食肆呢，因为有唔同嘅工种，譬如话酒楼嘅酒店嘅，或者係一啲茶餐厅啊、快餐店啊，好多唔同嘅种类型嘅食肆嘅话，咁其实大家所设立嘅一啲工作嘅时段呢，都有某程度上唔同嘅。咁当然如果我哋头先我都有听到周小松所讲亦都担心譬如话一啲工人如果佢工作过劳嘅话，会 有其他嘅情況出現啦。咁咁呢個咧，當然我哋亦都唔想話員工係工作過勞而導致到對嗰個工作上咧，或者同僱主之間嘅關係啊等等，好多引發其他嘅問題嘅。咁我哋亦都係希望咧，因為始終而家近可以話呢幾年嚟啦，其實我喺雇員同雇主之間咧，最重要就係要建立一個良好合作嘅關係啊嘛。啊，咁而家我哋餐飲業咧都有一啲唔同嘅類別嘅餐飲咧，都逐漸改緊一啲工作嘅時間嚟到去適應而家目前嘅環境嘅。咁有好多咧，譬如話以往係超過每個星期60小時嘅一啲工作咧，甚至有啲可能去到70小時以上嘅。咁呢啲已經係逐步減少㗎喇。咁已經係逐步咧係減譬如話每日嘅工作12小時去到10小時啊，甚至有啲係9小時都有嘅。咁要視乎乜嘢嘅工序囉。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訂立一個行業性嘅標準工時嘅指引嘅話呢，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嘅。因為始終呢我哋單純好似餐飲行業，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類別嘅餐飲啊，咁要訂立一個標準化嘅話呢，我哋亦都係幾難去從僱主嘅角度嘅話，自己本身亦都就算我哋喺香港有唔同嘅商會、唔同嘅飲食嘅協會，亦都好難話真係有一個共識，點樣係去訂立一個即係標準嘅工時啊，作一個指引。咁而我哋之間同僱員咧，咁其實最重要就係有一個互相合作嘅一個基礎喺度。咁呢個基礎咧係基建於大家亦都係希望互相尊重啦，互相互惠啦，互利啦。啊，好多情況之下咧，特別係而家目前一個咁惡劣嘅經濟嘅環境之下，咁餐飲行業咧其實亦都受到非常之大嘅衝擊嘅。咁我哋成日咧都係強調一樣，就係大家同埋一條船。咁亦都係希望咧，係僱員同僱主之間咧，係可以有好多方案咧，係自己去協調出嚟，去自己傾出嚟。咁如果係立法嘅話咧，反而係對一啲行業未必係好事嚟嘅。譬如好似標準工時嘅設立嘅話，咁、即係等於好似我哋最低工資呢個定立咧，其實唔係一件完全係理想嘅環境，去令到每一個員工咧都係受益嘅。 明白。 咁反而 你問啦，你問題。 頭先其實咧，你都提到一點咧，同埋你同周小松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嗰個點樣去討論嘅問題。因為佢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用一啲小組討論模式咧，其實比較鬆散啦，即係未必討論到一個咁重大標準工時呢個議題。你喺一個僱主嘅角度，會認為將來如果真係要繼續呢個標準工時嘅討論嘅話，其實嗰個討論方式應該要點樣去轉變？ 我覺得咧，基本上就唔需要話真係成立一個小組或者委員會之類嘅好似勞顧會嘅一種形式去作討論，而係最重要咧，即係大家僱員同僱主之間嗰、那個尊重對方嘅，大家係點樣去有一個喺譬如喺一個合約。大家要傾嘅時候呢，互相之間點樣去即係認可呢一個合約㗎嘛。咁即係一個個人同埋僱主之間嘅一個關係嚟嘅。咁而譬如話，我就算係大家坐埋一齊傾都好啦，咁但係點樣係可以有一個標準嘅指引呢？其實呢個真係唔係咁容易去傾得埋嘅。咁最緊要呢就係 即係尊重嗰、那個大家協議出嚟嘅合作嘅精神啫嘛。咁呢個合同嘅簽訂嘅話，咁、okay. 其實亦都係根據翻個當時嘅環境啦，當時嗰、那個餐飲究竟係邊一類型嘅餐飲啦，啊需要係做咩工作啊等等，咁啲詳細喺個合同嗰度寫曬出嚟咧， okay. 大家就清晰嘅。但係如果話又要僱主再另外，买同员工买一啲过滤嘅过滤，即系太过劳累嘅保险啊，或者再增加一啲成本嘅负担，呢、okay. 个其实系不可行的。 O K， 阿黄家和由于我哋就嚟听七点钟新闻啦，可唔可以同你新闻之后再倾多阵咧？ 都可以嘅。 好多谢你吓。嗱、啊，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唔知大家各位听众系从事乜嘢行业咧？你所属嘅行业咧个工作时间一个礼拜有几多个钟头咧？你哋又同唔同意要为呢个嘅行业嘅工时制定指引，甚至为呢个标准工时去到立法咧？嗱、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无论咧雇主雇员都可以打嚟倾下噶噃。 氢能全产业链技术。材料同裝備創新，積極探索與一帶一路夥伴國家開展氫能貿易、基礎設施建設、氫能開發等領域的三方面合作。氫能只以氫氣為主要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方向之一。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气温介乎18到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点解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有啲同学想读嘅学科香港有，但佢读唔到，好似医科或者其他科咧竞争比较大，佢一样可以透过去内地升读呢啲科，然后咧翻嚟香港考专业资格。 唔该晒，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就系工作时数嘅问题啊！咁啊，呢个由劳资双方同埋政府三方一齐做倾呢个嘅行业嘅工时指引咧，就由2018年倾到而家咧，都未系制定到呢个11个行业嘅工时指引啦。咁究竟啊，各位听众你自己做紧嘅行业个每个礼拜嘅工时系几多咧？大家觉得有冇需要去到制定一啲工时指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志恩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食业界的黄家和谈论、请回黄家和出来先。黄家和你好。 你好。 嗱，我仲有两个问题想问你。第一呢，就是都明白呢，就是餐饮业界呢有不同种类的食肆啦。刚才你讲譬如说是、酒楼啊、快餐店啊、茶餐厅啊等等不同种类啦。他们的工作时数呢可能会有不同啦。咁去到制定一个的、工时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工时呢，可能会有困难。咁但刚才我们跟周小松都谈啦，其实那个标准工时会不会可以是一个范围，即是不一定是要一个数，可能是一个范围的数。又或者是就是为不同种类的、餐厅不是就制定不同种类的一些工时标准。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些可以考虑的一些方案呢？这个第一啦。 第二就是呢，嗱，头先你都讲啦，有啲餐厅已经呢自行咁去到削减一啲嘅，即係或者简化精简一啲嘅工序啦，去到减少一啲工种嘅工时啦。咁但呢啲嘢係自发冇推动力㗎喎、哦。制定工时指引咪正正就係推动佢哋多啲行业多啲餐厅可以咁做囉。你点睇呀？ 其实唔係咁嘅情况嘅，因为而家呢嗰、那个经济唔係好嘅时候，咁我哋当亦都可以睇返餐饮业呢近呢两年嚟其实流失咗唔少嘅前线嘅员工嘅。咁从业员呢由二十几万啊，曾经最高峰嘅时候呢去到25、26万啊咁样。咁而家嘅员工嘅人数呢都係介乎喺200000之间，甚至有一啲时段呢係跌低过200000嘅从业员嘅人数。咁喺呢一方面好似去年第四季度嘅时候呢经济反弹啦。咁亦都係生意回复啦，咁我哋亦都係需要请多一啲人手，咁但係呢又请唔到人喎。咁而我哋呢亦都唔能够话因为要嗰个工作嘅时间咁长嘅话呢，其实喺好多一啲竞争嘅情况下，我哋嘅行业呢其实流失嘅人呢亦都系去咗比如说保安啊或者其他嘅行业。咁反而呢调返转头，我哋嘅行业呢都要提高返我哋对员工之间嘅福利嘅。咁同埋呢其实最重要就系员工系一个企业嘅资产嚟嘅。咁我哋就算系雇主同员工之间咧，其实最重要就系互信互同埋互相尊重。 咁如果改善啲工时环境，会唔会有助吸引翻啲员工翻嚟飲食业啊？ 但系唔系一定嘅、哦，有啲员工咧你如果系减咗一啲工时，系咪代表咗减咗嘅工时嘅话，佢嘅收入系咪相应？按比例減返呢以往12個鐘頭，而家9個鐘、8個鐘，係咪減返嗰個比例上嘅收益呢？咁呢個未必係好事嚟㗎喎。咁其實最重要就係互相之間有一個協議，每日嘅工作嘅時間係應該係幾多，但係要互相去接受嘅，呢個係最重要囉。 咁頭先我講話即係 僱，首先我要再強調一樣呢，就係僱主呢絕大部分的雇主都不是一些無良的雇主來的，他們不想說真的令到員工在工作的時間在個環境上工作上而引致到員工流失。咁呢個呢其實對目前我哋呢個經濟咁困難嘅時間嘅話，其實更加要同員工之間即係攜手一齊去去为呢个行业去发展嘅，而唔系话互相之间去针对嘅。呢、这个我希望咧就系劳工界嗰边咧，我非常之尊重劳工界嘅咁但系咧，我哋同劳工界之间嗰个合作咧，其实系好多要傾出嚟啊，要協調出嚟，而唔係話就咁立法一咁、 okay. 簡單一樣嘢。 頭先講到話啲彈性啲嘅標準工時，有冇得諗咧？ 你如果話彈性啲嘅標準工時，咁點解唔留翻俾僱員同僱主之間去傾咧？咁點解係要將佢立法咧？如果你係一個彈性嘅話，基本上就冇咗一個標準嘅，根本上係得個講字嘅啫喎，咁冇乜意思嘅嘛。 好，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 好， 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就问过劳工处嘅回应啦。咁佢除咗头先讲话，即系都劳资双方咧就对于应唔应该或者点样去编制呢个工时指引咧有唔同意见啦，需要划船协调，疫情亦都影响咗工时嘅讨论啦。咁亦都讲到话咧，就系呢个因素咧就令到讨论过程咧复杂多变同埋反复啊。咁啊对呢个制定行业工时咧嘅指引咧就带嚟持续嘅挑战。劳工处咧会继续致力推进有关嘅讨论，协调劳资双方收窄指引内容嘅分歧噶。咁呢时间咧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倾倾第啲题目啊。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喺日常生活有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嘅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怡心苑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之恩，我们这一次继续讲一些跟雇员关系有关的一些话题。讲到话就是其实疫情都令到很多人就是染了疫。其实现在就政府都是将一条雇佣条例的修订草案就交了给立法会。讲到话就如果一些雇员因为是要检疫，即是他要密切接触者，或者他攞咗隔离令，即系佢自己染咗疫啦，咁而咧佢嘅活动范围咧受到限制咧，就可以被视为咧佢喺雇佣条例之下咧系一个病假日吓，咁可以咧根据咧就系相关嘅一个资格咧就享有疾病津贴噶。咁而且咧，如果政府如果雇主因为呢个理由咧而解雇佢哋咧，咁都系唔正当嘅理由嚟噶。不过咧呢条法例咧仍然喺立法会嗰度咧就审议紧啊，换言之咧，即系其实喺呢段时间吓，即系第五波疫情一月到嚟而家咧，一啲嘅雇员啦，佢可能系染咗疫啦，佢就算攞到咧呢个嘅卫生署嘅隔离令都好啦，佢可能咧唔被雇主承认。咁啊，而家有啲工会咧就收到一啲嘅个案，就系话咧有啲嘅工友佢系攞咗隔离令啦，或者系佢系要检疫啦，咁但系咧雇主咧就扣佢粮，又或者扣佢一啲嘅自己嘅有薪假期，咁所以呢啲雇员咧就觉得唔公平啦，咁但系呢个法例咧又仍然未通过，咁就令到佢哋咧就缺乏保障。 系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咧，第五波疫情最严重系二月至四月啦，咁其实而家疫情已经系缓和咗啦，咁所以最迫切需要修订咧嘅时间，其实我认为亦都过咗啦，咁所以立法会去到即系而家都仲倾紧嗰条法例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系已经迟咗一啲咧咁样？咁另外咧，头先即系陆宇光都带出咗个问题，因为即系从法律角度嚟讲咧，因为呢一条嘅雇佣条例修订一日未通过咧，其实如果雇主唔承认嗰个隔离令咧，确实喺法律上面佢又的确真系冇违反。即系虽然我哋话呢个系嗰个做法会同劳工处个指引会有啲背道而驰啦，但系法律上面佢哋又真系冇违反。咁而另一个咧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啦，有啲清洁工染疫俾人停工扣薪的问题呢，就有一些严重的个案的，譬如他们月薪萬多元，但被人扣成8000多元，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传媒会关注，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听众就是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们可能是打工仔的，即是你没有被人扣那么多，即是没有刚才那个 case 讲到那么严重，萬多元被人扣8000多元人工，那会不会有一些打工仔都未必很刻意去追讨咧，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可能系一个喺而家疫情嚟讲咧一啲未被发现嘅一啲劳工问题嚟嘅。 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大家有冇因为系需要检疫或者系自己染咗病？咁呢段期间咧，可能系雇主咧就系、是要扣你嘅有薪假期啦，扣你粮啦，或者系可能甚至要你放无薪假呢啲嘅安排咧，咁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 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吓。咁呢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个清洁工会嘅代表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总干事杜振豪啊，杜振豪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你自己有收到啲乜嘢相关嘅个案啊？ 其實是很相似的，不過就那個泰國移工工會的個案呢就特別嚴重，因為筆數很大。 你不如講下他的故事好嗎？ 他的故事就是2月中旬的時候就是 去網上申報隔離令啦嚇，咁然後就去到三月嘅時候咧，咁就係睇翻出糧單啦，咁就發現其實就係冇咗成係八千幾蚊啦嚇，咁就佔咗佢人工係大部分啦已經係，咁就向當佢向工會求助，工會再向嗰個公司莊臣去查詢嘅時候咧，咁莊臣就只係願意俾翻部分嘅錢啫，甚至咧就叫佢咧就你唔好講咁多嘢嚇，你講少啲嘢咧我就俾翻多少少錢你，但都係唔願意俾足額嘅，係啊。咁我個情況其實係同我哋工會自己去接觸工人個情況咧係相當之接近嘅。基本上咧就係我接觸嘅工友咧，冇一個咧係公司係願意咧係因為嗰張隔離令咧係而俾病假錢嘅。個問題之爭在咧就係究竟個病假錢幾多啦？個工友想唔想追啦？同敢唔敢追嘅啫？係啊，咁呢個我話即係政府真係責無旁貸啦，即係過去即係疫情已經係兩年幾嘅時間啦，點解要等到第五波疫情爆發咗之後，先至施施然咁嚟修訂呢個僱傭條例呢？ 嗱，其實勞工處咧有一啲嘅指引嘅，咁就係二月嘅時候已經講話係，如果僱員染疫係出示醫生只可以攞病假啦。去到三月十一號咧，更新咗個指引，就話衛生署嘅隔離令咧，就僱主亦都應該接納嘅。咁係佢係可以享有呢個病假啦，或者係一個疾病津貼咁樣。咁但係你見呢個指引對於僱主嚟講嗰個嘅規管作用有冇喺度咧？ 呢、這個唔係一個即係強制性啦，因為啱啱聽到你都所講，就係其實喺法理上確實咧，你只係隔離咧，就唔係一個病假咧，而且可能冇醫生紙咧，其實法理上係有好大爭議嘅空間嘅，真係可以唔俾嘅。咁但當然啦，即係政府嗰個勞工處指引咧，唔係完全冇作用嘅，因為畢竟都有啲公司未必咁無良嘅。同埋有啲公司都可能會買呢個政府怕嘅，當政府去講多兩句嘅時候呢，咁公司都未必在意嗰少少錢。但係嗱，坦白講呢，喺清潔呢一行呢，佢哋去壓榨工人嗰個嘅情況呢，係我覺得係可以話係無所不用其極㗎啦。無論係唔單止係病假啦，平時嗰啲係年假或者係例假、勞工假呢，都係壓得就壓，氹就氹啦，基本上。咁所以清潔公司佢喺呢方面再去唔去俾病假錢呢，其實在我角度嚟講咧，就係必然會發生嘅根本，因為佢哋好，我相信我哋一部分利潤就係透過壓榨工人嗰啲病假錢或者其他假期錢咧嚟去攞翻嚟嘅，呢個佢哋慣常操作嚟嘅啦。咁所以係單單係勞工處一份指引咧，其實係完全唔足夠嘅。咁如果係法例係未通過到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唔同嘅公會都有唔同嘅講法啦。一係你就法例嗰度咧，草案加個追溯期。至少追溯翻第五波疫情啦，一系你追溯期覺得好複雜，有好多爭議性嘅，你咪政策嚟多次一次性補助咯。總之有足夠嘅證明，咁你政府有記錄顯示啊嘛，你咪俾翻相關嘅病假錢，俾翻僱主，僱主再俾翻工友咯。至少係咁樣，我覺得係。 嗱，你哋收到嘅個案入邊咧，有幾多個案嘅僱主其實佢哋都係一啲政府嘅外判商，因為你頭先提到係有啲係清潔工嚟噶嘛。 系嗱，其实都我而家暂时冇手头上数字啊，因为我仲做紧调查，我问卷都发紧俾啲会员同工友啦，系啦，咁但系基本上都系冇乜大分别嘅，即系无论你系政府外判定私人外判咧，个情况都系差唔多。嗱，有唔同嘅反应嘅，有啲工友就同我哋讲就话，哦，其实咧呢一期钱咧，公司就话未俾住，等埋个法例通过咗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会俾啦。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咧，会计部计紧数，未得住，等多两个月啦咁样。但基本上都是拖字诀嘅，一系咧就俾少咗，一系咧就话拖住先唔俾住咁样。就我暂时都未听过一个 case 咧，系可以系话听话全部俾晒嘅。 今次头先我哋讲嗰个嘅个案啦，咁就系属于一个政府嘅外判商啦。咁你觉得喺呢、這个即系政府外判商方面，其实政府有冇任何嘅角色可以担当到咧？ 嗱，絕對有啦。嗱，幾個層面咧，啱講嘅層面就係、是，其實喺政策層面咧，其實你嗰、那個即係法例修訂遲咗兩年幾啦，應該有補助啦，呢、這個其一啦。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是、你勞工處嘅指引，其他嘅即係外判公司都可以係唔去跟，但係冇理由政府外判承辦商都可以唔跟㗎。如果唔跟嘅話，咁其實食環署嗰邊係咪可以有多啲嘅提醒，甚至有多啲嘅指示咧？嗱，當然去到嗰個合約方面嘅協議咧，可能食環署無啦啦加個新嘅條款出嚟咧，承辦商可能都會係詐刑嘅。咁但係咁講真啦，其實承辦商都係會想繼續做生意嘅。嗰度其實如果唔係好多錢嘅話咧，食環署肯俾多少少力同個承辦商傾咧，我相信係可以用游說嘅方法去解決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食環署究竟啊，佢願唔願意俾力同承辦商傾嘅啫？ 另外咧，你哋有冇遇过一啲嘅即系情况，就系其实嗰啲雇员都系面对扣薪嘅问题嘅，但系佢哋可能放弃追讨，甚至其实佢哋唔系好清楚成个雇佣条例修订嘅内容咧？ 冇錯，呢個其實大多數情況嚟嘅。其實嗰、那個個案咧，那個 case 係特別清楚咁嚴重，因為佢都至少係自己識得係上網做申報啊。我接觸嘅工友好多咧，其實係唔識上網嘅，係、啦。就算識都好啦，其實可能都過咗個 deadline 啦，申報唔到啦。咁佢哋點樣做咧？就係佢哋公司嘅管工或者主管咧，會叫佢影相影翻一張嘅快測陽性兩條線咁樣，兩條線整到啦，咁你就唔使翻工啦。係個管工叫佢唔好翻工嘅。咁但係咁啊，工友聽我話真係唔翻工之後咧，咁就話喂 ，sorry， 你唔翻工唔代表病假錢嘅，係咁嘅情況係佔大多數，我相信，因為清潔呢一行咧，其實係年紀比較大啲啦，真係識上網咧，其實好少嘅。你問我識上網啊，識用 WhatsApp 嘅咧，其實喺我嘅經驗裏面咧，都係得五六成左右嘅啫，其實有三四成係連 WhatsApp 都唔識用嘅。咁所以你可想言之就係、是政府覺得佢有個系統出嚟，可以俾啲工人申報，都係一個好嘅平台嚟嘅。問題就係、是、個宣傳力度唔夠啦，對於一啲有數碼鴻溝嘅長者嚟講咧，亦都係非常之唔 user friendly 嘅。咁喺個情況底下咧，其實肯定有大量大量嘅長者工人咧，係會報唔到申報，就會係冇病假錢攞啦。系啦，呢个就系我认识嘅大多数情况系咁啊。 系嗱，政府咧就喺三月初嘅时候咧，就系成立咗一个网上平台，俾一啲系快测阳性嘅市民咧，就系申报自己系感染过病毒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可能一啲嘅长者或者基层，佢哋可能系一啲嘅基层嘅工人嚟嘅咁，咁佢哋未必好做到呢个上网申报嘅一个做法。你有咩嘅建议可以让到呢啲嘅基层工友都系比较方便咁去证明到自己曾经染病？呢、这個記錄咧， 嗱，其實首先嗰個嘅申報嘅日期咧，即係要推翻前啲啦，因為而家仲有 deadline 嘅。咁據我所知咧，有啲人咧又可以同嗰、那個即係打電話熱線同嗰個辦公室講咧，又可以係拗到數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是。你成個政策嘅延誤咧，其實政府責任嚟嘅。我覺得政府亦都冇需要去即係慳住咗少少錢，令到前線嘅工友咧咁多麻煩啦。我都覺得 deadline 可以延長啦，即係申報嗰日期。其次就係、是、嗱，其實之前嗰啲好難做啦。之前你只能夠咧用一個寬鬆嘅方式咧，用個政策補助咧，係幫嗰個嘅工友咧係攞翻多少嘅病假錢啦。咁你咪當係津貼嗰個僱主去俾病假錢咯。因為你係用強制性逼啲僱主去俾，但我相信政府就肯定。唔想啦，因为强制咧又好多争议啊嘛，系咪？咁你唔需要争议，你咪政策补助咯，就好似类似而家政嗰、那个抗疫津贴一样，其实都系差唔多啫。不过你计翻嗰个病假钱去俾啫嘛，系啦。咁但系你之后咧，其实系即系可能有第六波、第七波疫情咧，其实唔知道嘅，系咪？咁、其实就真系要有一啲好啲嘅方法，系落到地啊，落到前线去宣传，话俾工友知，如果有第六波疫情感染咗之后咧，我唔识上网，可以去边度求助啊？我咪可以去。边个嘅办公室或者系政府部门嗰度帮手咧？咁呢啲你要讲出嚟先噶嘛？你唔讲咧，你咁你叫一啲唔识上网工友点算咧？系嘛？就咁咯。 我亦都留意到咧，有啲工会咧收到一啲检疫相关嘅，即系一啲劳资纠纷嘅个案咧，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奇难杂症嘅。即系譬如有一啲系可能系二月期间需要隔离，但系嗰阵未有一个申报平台啦，所以其实可能佢哋连嗰个证明文件都攞唔到。你哋有冇收到一啲咁多唔同类型嘅 case 咧？ 其實係好多噶，佢話真係好多唔同嘅情況。但如果你嗰個情況嘅話咧，其實政府都係話可以申報嘅，不過就有 deadline 咯。個 deadline 好鬼早嘅，變咗你一睇唔到新聞，冇留意到政府公布你過咗 deadline 咧，你想申報翻都申報唔到啊！就係、是。 除咗就係有啲僱主咧，就可能唔承認嗰啲隔離令啊等等咧，佢係會扣嗰啲嘅僱員嘅薪金之外咧，其實仲有冇其他嘅情況？譬如話係僱主可能係扣佢嘅有薪假期啊，或者係。逼佢放无薪假，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咧？ 冇啊，冇错，呢个系最常见嘅情况嚟嘅。但好多工友其实未必清楚自己嘅几多假期啦，亦都未必清楚啲假期嘅分类或者种类啦，系啊。咁我啲嘅公司就同佢讲就话啊，你虽然系病假钱咧就处理唔到噶啦，但系咁咪当你系嗰啲系例假啦、年假、笼假咯等等啦，系啊。咁但就算系计埋嗰啲之后咧。其實都係會冚唔到嗰個嘅病假錢嘅，同埋有啲其實揀嚟嘅，因為其實每種嘅假期咧都有個通知期限嘅，例如年假咁樣咧，其實僱主係應該係如果佢強制員工放年假嘅話咧，其實要14日前通知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係僱主，我叫聽日放年假，其實係唔得嘅，應該係咁，但係就係喺嗰啲公司同嗰啲工友嘅溝通裏面咧，好多時候呢啲。 基本法律問題都係唔處理㗎啦，嚇，總之就工友都唔識啦，反正咁我咪咁處理咯，咁咪慳咗錢，嚇，咁又冇人投訴。就是咁嘅情况啦。 嗯，咁但系而家嗰个法例修订始终即系未到位啦。咁你认为呢段时间即系你会建议雇员有啲咩方法去保障到自己嘅权益咧？ 系嗱，我会建议雇员咧系去做翻好自己嗰个嘅记录啦，包括就系究竟系几时冇翻工啦，系几时系发现自己系染病或者屋企人染病啦，做翻好啲记录添先，同埋就系去 keep 翻好咧，就系佢哋同嗰个管工主管嗰个沟通记录，因为一定有。即系其实公司都好紧张，究竟啲工人系咪病啊嘛？一病咧就叫佢唔翻工噶啦，系咪？系啦，咁即系呢啲沟通记录至少系保存好先。咁我哋再一齐可以争取咧，就向政府要求一啲政策性嘅补助咯。我即系政府唔应该即系咁吝啬啦，因为嗰度其实未必好多钱嘅，而且嗰啲都系好清楚系因为政府嘅政策延误咧而造成嗰个工友损失嚟嘅，咁就唔应该要工友自己就系即系食死猫咯吓。 嗯，都想问埋咧，就系其实疫情底下咧，你见呢啲清洁工嘅啲工作状况系点样咧？佢哋得唔得到适当嘅一啲防疫甚至系清洁嘅物资咧？ 嗱，物资如果即系初期当然又好严重啦，即系讲喺2020年嘅时候，即系唔同嘅团体，包括我哋工会都系即系不停去唔同区嗰度派啲口罩啦，即系全香港都闩口罩咯先。咁但系去到中期后期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话系足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除咗物资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嘅防疫嘅培训咧。我见到清洁公司咧，就通常都冇乜点样处理嘅，即系问亲啲工友都话，哦，点样做啊？即系连戴口罩都唔识戴啦。嗱，近排咪话，戴两个口罩先安全嘅，系啦。咁好多工友真系戴两个口罩，甚至啲公司要求戴两个口罩，但嗰两个口罩咧都系两个外科口罩嚟嘅，其实。即係唔係一個布口罩一個外科口罩咁樣喎？咁其實兩個外科口罩反而可能個安全性會減低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即係其實説明咗前線嗰個對於點樣去保護自己一個嘅概念同埋認識咧，其實係未必好深啦。公司亦都冇真係認真地做一個完整同系統嘅培訓咯。 嗯，好啊，唔該曬杜振豪，多謝你。 好啊，唔客气，拜拜。 杜振豪咧就系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总干事嚟噶，咁啊林志恩啊，即系疫情底下咧，的确系以好多嘢咧就喺法规上面咧可能未跟得切啦，咁就令到咧就呢啲雇佣之间嘅纠纷咧就出现咗吓。 嗯，咁可能咧今次嘅立法其实反而系针对到之后可能会出现嘅第六、第七波疫情。 嗯，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打电话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逸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在星期五下午4:00在湾仔会展举行一个名为《我和我们同开新篇》的活动。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表示，竞选办已向所有选委、竞选办顾问团和主席团成员发出通知函件，希望带出信息，大家同心协力为香港未来开新一页，并会邀请嘉宾分享。他说有关活动会注重防疫措施，包括参加者要先做快测才可以出席。李家超傍晚见传媒的时候说，今日分别和社福界、宗教界、医学和卫生服务界选委举行网上交流会，很高兴出席的代表都认同他的政纲。他又说若果成功当选，希望带来一个执行型、实践型的政府，按部就班，整个改革文化会按实际进程推进。本港新增2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92000人染疫，9105人死亡。全港中学同幼稚园听日起将有序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学生回校之前进行快速检测，有预计发现的阳性个案或者会上升。另外，医管局说听日起恢复10间早前已全面或部分停止服务的普通科门诊服务，现时23间指定诊所会维持服务，支援社区的确诊病人。中学听日起分阶段或全校恢复面授课，幼稚园先恢复一个级别面授，初小最迟亦需要在听日恢复面授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恢复面授课堂的学校总数会增至2100多间。有幼稚园说 會要求家長在子女回校之前上載快測照片，相信稍後全校恢復面授的時候，相關行政工作會大增。有中學預料短期內可以達到九成人打齊兩針的恢復全日面授要求，期望在疫情緩和之下，當局盡快檢討師生每日快測的安排。將軍澳怡心院第四座下午起被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晚上九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天早上的十一點完成行動。受限區域內如有應屆文憑試考生需於翌日參加文憑試，或考務人員需要在明日為文憑試擔任考務工作，政府呼籲他們在今晚七點前前往受限區域內設立的臨時採樣站，表明身份和出示相關文件，以便檢疫人員為他們優先檢測，盡早在翌日取得檢測結果。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氣温介乎18-24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氣温回升，本週後期日間炎熱。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经典广播剧《洋洋的佳期》1983年作品，岑海伦原著。 今日真系个好日子，我嘅婚礼终于可以如期进行。 车心梅领衔主演。5月2日开始，一起重温《洋洋的佳期》。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成日都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咧，种瓜真系未必得瓜，中间会有挫折或者会失败。即系你点样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去面对呢个失败，其实系好重要。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怡心院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志恩，这一次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话题，就是数码港元。金管局就在上个礼拜尾就是发布了一份的讨论文件，就希望就是公众和就是金融业界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数码港元的政策和设计。什么叫数码港元呢？其实就是属于央行數碼貨幣的一種嚟嘅嚇，咁咧就其實咧都仍然係咧就係一個法定嘅貨幣嚟嘅，只係咧佢就唔係大家喺銀包裡面嘅現金啦，唔係你嘅紙幣，唔係你嘅硬幣啦，咁但係佢咧有同樣嘅一個法定貨幣嘅一個地位啦嚇，兼且咧佢係由咧就係唔同地方嘅央行咧去到發行嘅嚇，咁有咩好處咧？咁好處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啲嘅貨幣咧係由央行直接發行啦。就会是一个央行的一个负债啦，咁就唔使惊话，譬如你喺银行嗰度嘅存款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支付工具啊、电子钱包啊， 可能咧你嗰個嘅金融機構所屬嘅金融機構啊、銀行啊，出現啲咩問題咧？啊，你隨時嗰啲錢咧係冇咗噶。咁但係如果呢啲嘅數碼央行貨幣嚇咁係由央行去到發行嘅話咧，咁咧就會有一個更加穩定、更加咧保障嘅一個貨幣啦。咁而呢個貨幣咧，你都可以咧就我嚟係平時我嚟買嘢啊嚇，或者係過數俾人啊，過數俾一啲嘅企業啊，呢啲都係可以嘅，全部都。 嗯，係啊。咁你頭先咧，即係如果我哋最基本去講啦，可能聽眾都會問咧，即係嗰個數碼嘅貨幣咧，同頭先阿陸宇光你所講，即係其他呢啲電子支付平台，譬如八達通啊，或者我哋講嗰啲 Apple Wallet 咧，有啲咩分別咧？咁當然最大分別係嗰個記帳模式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如果講緊我哋電子錢包入邊嗰啲錢咧，就記帳喺嗰個營運機構嘅帳簿入邊嘅。咁即係話嗰個營運機構佢自己嘅風險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喺佢嗰個存款同埋現金嘅兑換嘅。咁但係數碼嘅港元就唔同啦，即係因為佢係金管局發行或者支持啦，咁所以嗰個信用風險咧就會低啲嘅。咁另一個咧，市民可能會對比就係嗰個加密資產啊，嗱，因為加密資產咧，其實我哋都知道主要係我嚟做一啲投資炒賣啦。咁佢嗰個價格咧，可能個波動幅度會比較大啲，咁就唔係好適合咧做一啲所謂叫儲存價值啦、記帳單位啦，或者做一啲支付工具嘅。嗱，咁講開咧，數碼港元咧，其實我都會諗緊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咧，我哋環顧全球嚟講咧，其實我哋所講一啲央行發行嘅數碼貨幣咧，而家喺好多國家都係一個研究階段嘅啫。咁比較用得多或者行得比較前嘅就係我哋即係中國內地啦、瑞典等等。咁但係佢都係仲係試點嘅，就算而家講緊人行嘅數字人民幣咧，都仲係行緊一個試點階段。咁點解即係金管局咧要喺呢個時間去探索呢一個數碼貨幣應用咧？即係有冇一個原因喺後邊啊？ 其實咧都唔係今日先至去探討噶啦。其實咧都有一啲嘅探討過程嘅一啲背景噶啦。咁其實咧金管局咧就喺2017年咧已經展開呢個嘅央行貨幣即係數碼港元啦嚇嘅一個嘅研究噶啦，亦都並且咧係同咧就唔同嘅國家地區咧有一啲嘅合作研究啦嚇，咁啊包括係譬如泰國啊或者係亞聯酋啊嚇內地啊咁都一直咧就係有研究緊呢個嘅數碼貨幣嘅一個嘅研究嘅咁。咁頭先你所講啦，咁其實呢個數碼貨幣咧亦都喺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研究嘅階段啦。中國內地啦嚇，頭先你都講啦，咁啊其實有好多嘅省市咧已经做緊一啲嘅试点嘅一个工作啦。早前咧嘅呢个北京冬奥会啦吓，咁其实都喺会场里面咧系有一个嘅试行数码货币嘅一个运作啦吓。咁而咧就最新就见到啦吓，海南省咧亦都系开展咗佢哋数字人民币免税购物活动啊。咁会发放呢个1000万嘅数字人民币嘅消费券咧，就系协助呢个疫后呢个嘅消费市场嘅吓。 嗯，咁啊，除咗中国内地咧，头先我哋提到另一个应用嘅地方就系瑞典啦。咁佢其實咧，即係佢推數碼貨幣咧，個原因就同中國內地有啲唔同嘅，因為即係瑞典咧，就係因為佢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佢而家現金使用量不停下降緊，咁所以咧，即係瑞典咧就希望推出呢啲數碼貨幣咧，去增加央行貨幣個整體流通量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冇即係面對緊瑞典呢類型嘅所謂叫現金使用下降嘅情況。咁究竟點解仲要即係探索推出呢個數碼港元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究竟數碼港元咧系咪可以补充紧我哋头先所讲咧一啲零售支付嘅系统嘅不足，或者可以有更加创新嘅应用咧？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我哋讲嗰啲电子支付嘅系统咧，其实佢有啲中介费用嘅，咁可能数码港元系可以省却咗呢啲中介費用啦。咁另一樣咧，就你頭先提到內地經驗咧，就係內地經驗嚟講咧，有啲用户咧，佢下載咗數碼錢包咧，其實佢都唔需要透過網絡連線就可以用到，即係佢可以係兩部手機觸碰咧就可以完成到個支付。咁所以咧就可以減低咧對嗰個網絡嘅依賴程度。咁呢個亦都會係一個數碼貨幣嘅一個好處嚟嘅、 即係可能你用開一啲嘅電子錢包嚇，譬如係一啲支付嘅平台工具嚇，銀行推出嘅。可能咧，佢系要上住網先至用到嘅。咁但係，譬如你去到一啲網絡就唔係好好接收得麻麻地嘅地方咧，咁你就用唔到嗰啲支付工具啦。咁所以咧，這個央行嘅數碼貨幣咧或者數碼港元咧，咁就係有一個離線，即係可以如果真係實行嘅話咧，就可以研究咧做一個離線嘅支付嘅一個用途啦嚇。咁就可以解決呢個網絡唔穩定嘅問題啦。 咁不過陸宇哥咁樣講，因為咧你講開即係數碼港元。 前咧，亦都有人会担心咧，即系如果我哋广泛应用，都会有啲挑战嘅。咁、我谂市民最担心嗰样嘢，当然系即系私隐问题啦。因为我哋普通银纸咧，其实即系某程度上都系匿名噶嘛，你用嘅时候。咁但系你数码港元咧，就你唔可以完全好似纸币咁样，就系、是、你匿名去使用啦。因为你数码港元咧，其实都要合乎一啲国际监管嘅规定嘅，譬如就系即系打击洗黑钱呢啲嘅规定啦。咁所以就一定要有一啲嘅追溯性嘅。咁所以咧，而家金管局嗰个咨询文件咧，佢都探讨紧一个问题，即系就系点样喺去攞一啲用户资料啦，同埋监管上面咧去取得一个平衡嘅。 對於金融業界嚟講咧，亦都有唔同嘅問題想問啦。咁就包括就係、是、如果央行推出咗呢個嘅數碼貨幣之後，咁、銀行嗰個角色會唔會削弱咗咧？ 即係中介角色會唔會削弱咗？ 係啦，佢哋會唔會就少咗生意咧？咁而另外啦，就呢啲嘅數碼貨幣又應唔應該係有利息嘅咧？嚇，咁呢啲都好多問題咧，就係、是、可以問嘅噃嚇。亦都係今次金管局咧，希望咧就市民可以發表意見嘅一啲問題嚟嘅嚇。咁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真係聽過呢個數碼貨幣？大家对于数码货币赞唔赞成呢，或者它的推行方面应该怎样做法，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了金管局的助理总裁，负责金融基建的包克云。包生你好。 是你好，听到。 是你好，听到下。首先不如都请你再介绍多次什么叫做央行数码货币或者数码港元，有什么好处的呢？ 哦，好啊。首先多謝節目俾時間，我哋可以介紹一下數碼港元啦。其實我已經聽到剛才兩位主持人呢，你哋都已經有一定程度嘅理解㗎啦。嗱，簡單嚟講，我講如果講話數碼貨幣或央行數碼貨幣呢，第一樣嘢其實數碼貨幣本身，正如頭先你都提及過啦，現時呢我哋好多人都係用緊電子錢包嘅。裏面其實呢嗰啲都可以稱得上係數碼貨幣嚟嘅。咁只不過央行數碼貨幣其實就係央行去發行㗎啦，咁樣。咁頭先你都舉咗啲例子啦，但其實你話如果睇環顧世界上咧，有乜地方真真正正係已經實施咗數碼貨幣咧？其實就反而唔多嘅。我哋成日聽到好多地方都喺度研究緊。你頭先都舉個例子，譬如瑞典咁樣啦。但實質上發行咗咧，我哋理解就係話，譬如係有巴哈馬啦、尼日利亞啦，同埋加勒比嗰邊有一個國家啦。咁其實呢一啲地方咧，佢真正推行數碼貨幣咧，本身嚟講，佢都有佢自己嗰、那個特別嗰個原因嘅。譬如你提過巴哈馬，其實巴哈馬原來係好多賭罪嘅。佢哋咧嗰個現金嗰個運送嘅成本好高。咁電子貨幣咧就的確係可以減省個成本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嘅，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個支付市場咧都幾多樣化同埋幾高效率嘅。咁因此呢，其實我哋喺呢次諮詢裏面呢都特別徵詢下業界同埋市民嘅意見。咦，大家睇下其實呢個所謂數碼貨幣如果由央行發行嘅話，究竟喺邊一度會幫得到手呢？咁當然再考慮呢一類咁嘅金融基建呢，我哋都不會純粹係睇眼前一啲所謂用例嘅。我哋都有一定嘅前瞻性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呢個數碼經濟呢個發展好快嘅。係咪我哋都要喺呢方面做一啲準備呢？咁所以可以咁样综合嚟讲咧，就系话，我哋希望咧喺通过呢次咨询，亦都可以攞到一啲市民或者业界嘅意见。究竟呢个数码港元喺边一方面嗰个使用，大家觉得系有个潜力喺度咧？ 系 ，OK， 都想问翻咧，就头先你所数嘅几个国家咧吓，咁佢哋已经推行咗央行数码货币嘅一啲国家，都系啲发展中国家啦吓。咁佢哋可能你头先都讲啦，佢哋运送现金个成本系高啦，又或者咧唔系个个嘅国民咧都有好容易咧就可以去到银行咧就系接收到银行嘅服务，所以咧先至用一啲嘅央行数码货币方便佢哋。咁睇翻香港咁密集嘅城市啦，要去揾银行都绝对唔难啦吓。亦都而家香港有好多即系私营市场嘅一啲电子钱包呢啲嘅数码货币存在啦。咁要推行央行数码货币有咩原因咧？其实 嗱，我相信咧就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呢样嘢要成功推得到咧，就要睇睇佢本身嗰个价值喺边度。因为简单嚟讲，如果大家用开支付工具，其实不外乎从个人层面，一定要系方便咧，有额外嘅价值个工具能够提供得到啦。所以我哋会睇咧，就系话有冇一啲位其实而家一啲所谓私营机构提供嘅支付工具，佢未必能够涵盖得到嘅。 有啲位佢係未必能夠突破得到嘅。而呢個央行嘅數碼貨幣係咪有啲附加嘅價值可以提供得到呢？我估呢樣嘢呢，無論係嗰個工具係由私營啊或者公營部門提供呢，都一定要對於用家嚟講有個實際價值先得。咁呢樣嘢正如我所講呢，就係話頭先所講個所謂普及金融個目標呢，未必喺香港係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反而會唔會係其他用例，譬如話喺個等我講數字經濟個發展裏面，會唔會有一啲渠道或者有啲嘅市場嘅空隙是會有幫助呢？這件事我們還在探討的，的確是。 有一些分析呢，就說即香港去推進這個數碼港元發展，其實都是跟內地持續推動那個數字人民幣有關，因為始終香港是作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呢，都應該要加快那個數碼港元 做一個對接的。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兩者的關係？ 我想大家都成日都聽到數字人民幣，我估你近幾年其實呢，剛才我提過話啊，有啲國家正式推行咗。其實如果你留意翻國內呢，佢都未正式真係推行數字人民幣嘅，佢就逐漸呢就擴大嗰個所謂測試啲試點城市嗰個範圍。而家呢佢都仲喺一個所謂測試嘅階段。咁當然啦，數字人民幣佢都個定位都係話喺國內零售層面去使用啦。咁當然香港嚟講，我哋呢邊亦都如果考慮呢個數碼港元嘅話，都係個零售層面嗰個使用啦。但不過如果你提到就話國內其實人民銀行都有講喎，佢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考慮呢，就係話等於講到普及金融啦，原來佢國內呢好多譬如農村嘅人，原來佢開唔到户口㗎喎，連電子錢包都有機會申請唔到嘅，咁可能喺銀行方面要提供一個咁嘅電子嘅支付嘅方式俾佢哋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國內嗰、那個支付市場本身嚟講嗰個集中性比較高啦，都人有系統風險喺度，所以咧人行都提過啊，呢個都係佢嘅考慮嚟嘅。咁相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話始終港元係我哋嘅本幣啦，我哋喺零售層面喺呢度使用啦。咁當然將來究竟港元同埋數字人民幣有冇一個合作嘅機會咧，我哋都可以探討嘅呢個方向。 都想問一下一啲即係實際操作嘅一啲問題啦。如果喺香港要推行數碼港元嘅話，嗱，而家香港嘅現金貨幣啦，咁就由幾間嘅發鈔銀行去到發行啦。咁如果要轉做呢個央行數碼貨幣嘅話，咁個發行工作個過程會係點樣嘅咧？咁而同埋咧就係即係市民要真係用呢個數碼港元嘅時候，嗰、那個平台或者嗰個途徑係點樣嘅咧？係咪都係類似有一個嘅手機程式，就有一個電子錢包咁去用嘅咧？ 你剛才提到個發行嗰個程序啦，其實我哋嗰個諮詢文件咧都有約略提過嘅。我哋有提過就係、是、究竟用個所謂硬幣嘅形式啊，一係紙鈔嘅形式去嗰個模式去發行咧。咁其實咧呢兩個模式所唔同嘅，你都好了解講得出嚟就係、是，其實紙鈔我哋發覺有幾間唔同銀行出嘅紙鈔嘅噃，係嘛？咁硬幣方面咧就冇幾款嘅，嚟嚟去都係嗰款嘅，即係又冇話每呢個硬幣係邊間銀行出咁樣。我哋其實你睇翻我哋個諮詢文件，我哋自己比較傾向咧用個硬幣嗰個形式嘅。個意思就係話，從個用家方面，佢唔會見到呢個數字港元哦，原來咧係邊間銀行分發出嚟嘅咁樣。咁我哋傾向是這樣嘅。嗱，但係估不論我哋用邊個所謂操作嘅模式都好啦，最終嚟講好重要咧，都係需要符合翻我哋個聯匯個制度嘅。咁意思嚟講就係話，呢個數字港元無論佢係用邊一個操作模式走出嚟嘅，背後都仍然係有美元支持嘅。 講開對於嗰個銀行系統嘅影響咧，頭先我哋都問咗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有用戶啦，即係將存款就轉咗做數碼港元，其實會唔會削弱咗嗰個銀行嘅中介作用咧？甚至有機會可能即係抽緊咗一啲銀行嘅資金咧？ 這個問題都好嘅，其實我相信咧，這個問題都係喺好多國際間嘅討論咧一個關注點嚟嘅。簡單嚟講就係話，究竟市民會唔會將啲即係資金轉曬去做數碼港元，令到嗰個銀行體系個資金不足咧，就令到佢提供唔到個信貸咧？嗱，呢樣嘢咧，其實咧，我哋就覺得香港嘅情況咧，應該係好細機會發生。原因就係大家都知道啦，香港過往可以咁講，我印象中30年咧都冇啲銀行擠提嘅事件發生。咁因此咧，我相信一般情况底下咧，市民对于银行嘅信心系几强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就应该咧唔会出现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当然，另一种方式去考虑呢样嘢就系话，咁、那个数码港元本身系咪要会唔会俾利息咧？咁样，如果佢俾利息嘅话，亦都吸引到市民转过去嘅，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咁嘅风险咧， 就其實咧可以喺個數碼港元個設計特徵上高咧係可以處理得到嘅。 嗯，譬如係咪即係可能就住嗰個數碼港元嘅使用，可能係設置每日嗰個轉換或者交易限額咁樣去減低 個風險。係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國際間有討論，甚至乎你如果留意到譬如話係數字人民幣先算啦，佢都有幾級別嘅錢包嘅。在最低級別那個呢那個即是那個儲值量呢同埋個交易金額呢都有一個限制喺度嘅。 嗯。我都想問返頭先個問題呢就係、是、關於市民去運用呢啲嘅數碼港元嘅時候嗰、那個途徑啦。咁究竟即係譬如佢而家係喺一啲嘅銀行有佢嘅存款啦。如果佢想將佢轉咗數碼港元嘅時候去到用啦吓。咁呢個平台會係由金管局提供啦定係銀行提供嘅呢咁而就佢呢啲嘅錢是怎样转发的呢咁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 哦我估呢如果你话从个零售的使用呢好大机会我觉得如果将来个走向的话呢应该呢一类咁嘅钱包好大机会呢是应该是嗰个商业机构去提供。反而里面装嘅钱呢就可能是一个所谓数码港元。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个使用层面呢嗰、那个银行设计个产品嗰、那个灵活性诸如此类呢可能都会是比较优胜嘅。咁亦都參考僅有嘅一啲所謂國際見到嘅例子啦，其實都見到就係譬如數字人民幣，佢都有大陸有唔同嘅營運機構咧，佢都發個錢包，但係錢包裏邊裝住嘅數字人民幣咧，就係、是、央行數碼貨幣啦。 嗯。嗱，頭先我哋都即係諗到市民都會關注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嗰個私隱嘅保障啦，即係嗰個監管機構點樣去界定私隱同埋數據保障呢啲問題。喺個國際嗰、那個數字貨幣嗰個應用上面咧，其實有邊啲爭議係最難去克服嘅？ 嗱，我估其實嗰個爭議咧，好多時都係喺個所謂私隱同埋嗰個使用嗰、那個同埋呢個使用方面程度啦，以及呢、這個即係反洗黑錢啊，防止非法活動呢度呢。當中水個平衡嘅，咁其實咧，你話技術上高咧，其實係都係可以做得到匿名嘅。其實嗰個數央行數碼貨幣，但係央行我哋都會關注到究竟點樣符合一啲洗黑錢嘅條例啦。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都不能夠俾人利用咗呢個數碼貨幣去做啲非法逃税嘅活動。咁因此當中咧都要攞到個平衡。究竟去到哪一個位置咁樣？呢啲咧，我相信除咗個技術上高，個設計上高都係可以幫得到手嘅。同樣嚟講，我又舉翻數字人民幣個例子啦，就係話你如果係最低級別嘅錢包，即係嗰個儲值量最低嘅，交易量最低嘅，其實嗰個本身咧係一個匿名嘅，佢純粹用電話號碼咧就已經開得到噶啦。咁反而如果你再升級嘅話，嗰、那個限額高啲嘅，即係使用量高啲嘅話咧，嗰、那個咧就可能咧就需要。由於可能是看翻嗰啲所謂洗黑錢法嗰啲法規嗰方面咧，去滿足翻嗰個認證嘅要求。 即係話去到做交易嘅時候，你都仍然係可以一個匿名嘅方法去到交易，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視乎就係、是、即係我哋見到出邊好多時個處理咧，都係話啊嗰、那個限額有幾高，你個金。交易的金額有多高，那他就定下就是說咦你是不是需要去顯示你的身份，或要先去註冊你的身份呢？ 嗯，因為金管局今次的諮詢呢其實是想探討在那個零售層面去應用數碼港元嘛。但是呢我們都有一些現有的支付系統，其實做不做到數碼港元和現在這些支付平台的互聯互通呢？ 嗱，呢個正如我哋所講啦，頭先我所講過就係，其實我哋好重視咧，其實我哋嗰個支付市場有個多元化嘅發展嘅，所以咧我哋睇咧喺個零售嘅數碼，因為數碼貨幣嗰個使用上高咧，我哋比較傾向咧能夠做得到同佢哋能夠相輔相成係最理想嘅。反而嘅意思就係話，我哋睇一睇究竟佢有邊一個位。是啊，原來而家呢一啲工具咧，係未必能夠顧及到，或者嗰啲限制咧，佢哋做唔到嘅，係咪啊？我哋喺嗰個角度係可以補足到嗰個市場嗰個需要咧。我哋從呢個角度睇，咁當然頭先我所講過啦，就係話，咦，會唔會將來個形式就係話啊？呢啲工具佢提供嗰個載體，即係嗰個錢包，而裏面咧會唔會係裝一啲數碼貨幣咧？呢個都係一個可能嘅模式嚟嘅。 另外我都想问咧，因为我睇翻其他国家做关于呢啲数码货币嘅公众咨询咧，其实都好长时间嘅，即系譬如英伦银行，其实即系两年之前就可以做公众咨询啦，但系其实佢最快都要2025至30年佢先推行到。咁因为而家金管局个咨询都系一个探索性质啦，其实去到边一个情况先至会即系进一步有一个路线图咧？ 是啊，你讲得啱，我估大家啲主要央行嘅睇法呢都係因为大家知道啦，所谓货币制度呢样嘢呢都係我哋个经济嘅基石嚟嘅。咁尤其是你话用一种新嘅科技或者新嘅渠道去提供呢个服务嘅话呢，的确会引申好多新嘅唔同方面嘅问题嘅。譬如你话用电子渠道嘅话，咁网上保安啊，资料嘅嗰个准确性啊，处理嘅能力各方面呢，其实呢啲都要好小心考虑。所以你讲得啱啊，头先你提到话英伦银行讲緊就话喂佢最快都要2025至30年先至可能有啲实质嘅嘢会走出嚟。其实其他央行都系嘅，譬如欧洲啊美国方面都是一样嘅。咁我哋嚟讲呢都系要小心处理啦，因为即係嗰件事都係幾重要，可能對於成個經濟嘅運作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嗱，我哋正如我哋喺去年年中，我哋嗰、那個金融科技2025嗰個政策裏面提到啦，我哋希望經過呢兩輪嘅諮詢，嗱十月份咧我哋有個技術嘅諮詢，而家咧又有個政策層面同埋一啲法規嘅諮詢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咧，經過呢兩輪咧，我哋可以喺嚟緊年中咧，我估六七月到啦，有一個初步嘅睇法走咗出嚟。究竟方向係點咧？而喺呢個方向底下，我哋會做一啲咩嘢咧？咁到時可能會清晰少少，唔定。 剛才我都有問咧，就係、是究竟呢個嘅數碼港元會唔會有利息嘅咧？咁咁或者佢純粹係作為一個支付工具，係一個電子錢包，僅此而已咧？ 我自己睇咧就佢就應該係作為一個支付工具嘅功能會高一啲嘅。因為實際上你話如果要作為一個負利息嘅話，其實而家大家喺銀行嗰方面其實基本上都做到呢個功能啦。咁現時我哋見到咧其他地方咧好多時咧都係一個純粹係冇利息，純粹從一個支付功能去滿足一啲人佢原本就接觸唔到一個所謂電子支付呢樣嘢咯。 好啊，唔该晒阿巴克云，多谢你。 好啊，好啊。 巴克云先生咧就系金管局嘅助理总裁，负责咧基建金融基建噶。咁呢个金管局嘅一个咨询咧，就将会系由而家开始啦，去到5月27日嘅。咁啊，邀请公众同埋业界咧，就系以电邮嘅方式咧，就向金管局提交佢哋嘅意见噶。 系啊。咁同埋希望今日即系听完呢集之后咧，大家都对于即系数码港元同埋一般市民嘅关系咧，都会清楚咗。因为即系始终呢个概念喺香港嚟讲都系比较新啦，而且喺全球嚟讲佢都是一个试行的作用来的。 是的，那大家可能听了一些的好处啦，以及一些的运作的方法啦，那大家会不会都可以对这个的数码港元多少少了解呢？那拭目以待啦。好啦，时间来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